你睇緊嘅係九吹日，即將開始，請勿離開座位。 係，喂喂喂 ，testing 有聲啊！今日咁細聲嘅點解？係咪因為夜得滯太靜，覺得自己好細聲咧？啊，都有人入嚟，不過好得意，乍眼見到咧，又同平時。一早入嚟嗰啲有啲出入，嗰啲人名，因為我認得噶嘛。咁啊，譬如呢位 Chi Peng 張咧，就好似好少 live 入嚟留言咁嘅，唔知係咪我記錯。咁誒，佢第一個入嚟啦。咁啊 ，Ray Yip 啊，你好啊。喂 ，JJ Lance，Hello。 Chinese noble hello, Ray, you fucking bong, mo fa mo tin, J, J, Lens Y, C, Jung Ying Goy Fang Gan Jung Ban fucking Gao Zuk, Kode Mo Chun Mo Lan, Y, Tech Tam Tam Jung Ho. Hi, hello. So, so, Daika Ho, hello. Chris Hero P. Hoi Tam Jung, Kai Wai Kenneth Chun Ni Ho. Hi, 咦今晚咁少人呢可能听日要翻工啦正常都瞓咗㗎啦。同埋如果唔係出去游行或者唔系出行街街嘅咧，就应该都瞓咗噶啦，因为越夜越危险啊。同埋今日一早都未够五点钟咧，已经听闻已经出黑旗啦。咁啊，因为今日就都撞到几多人喎，竟然我今日去行街嘅时候，即系今日其实就冇咩诉求话示威嘅，就只不过咧就做翻平时一个普通市民应该享有嘅权利，就系行街街饮饮食食，影下相咁样。咁但系估唔到咧，即系同埋其中一个自由就系着任何颜色嘅衫。咁但系似乎而家咧呢啲咁嘅自由咧，慢慢被剥削啦。即系着黑衫嘅有人觉得危险。咁啊，今日嘅经历亦都我咁多次由六月开始啊，唔好话系有史以来咧，今日就比较最惊险嘅，即系最比呢个白色恐怖甚至乎实质嘅恐怖咧，就面临面对面。几十尺以外发生，我觉得仲惊险过我上次喺沙田啊，因为今日同一监仔出去食下嘢、行街街咁样咧，即系嗰啲轩尼诗道好安全噶嘛，系咪？即系合集成中心啊、二九八啊、英皇中心好安全噶嘛，应该。但系今日咧就喺嗰度发生咗啲嘢，咁啊不生难忘啦，即系冇俾人拉咁惨嘅，绝对就。Chris Hiroaki 啊 ，Hiroaki 啊，喂，真系好生面口啊！不如介绍下你自己先啦。你未出过声啊，又话未睇过，又话咁啱撞到入嚟啊，又话咩原因入咗嚟咧？我真系好想知道啲生面口嘅人咧，就点样撞咗入嚟嘅？因为嗱，即系我都系纯粹系市场调查啫。即系最大组开九吹廿四嘅时候咧，就多数都系城寨同埋D 一八 DBC。嗰啲咁嘅遺產，咁之後咧又有人話啊，因為聽無奇不有咁啊，聽開 Gary 嘅咁樣就啊就知道你咁入咗嚟，咁啊甚至乎有啲好少數好少數咧就話唔知上過咩節目啊？上過Red Casino 啊，二三四係啦，二三四嗰度都零星都有一兩個嘅，咁啊最騎呢最少數咧就係、是。无意中呢就见到个开箱片就唔知介绍一支镜头定介绍Blackmagic 嗰部机咁样咁入咗嚟听九吹廿四咁呢啲就真係好罕有嘅咁我想无非呢都係想做个市场调查咁不如大家表个态即係就我知道边个即係咩人会识到我啦咁样都係叫有缘咁今日一街撞到好多人呢就包括呢有啲我就覺得好熟口面，但系我又唔知系边个。咁埋到去倾咗两嘢偈咧，跟住哦，听开城寨嘅咁样，我争啲就想叫佢喂，你小心啲，你唔好捐钱捐太少咁样。咁咧就要捐多啲咁样。咁另外又撞到杰斯啦，又撞到啊 Joey 啊，又撞到啊武老正啊，仲有冇啊？仲有周老板啦、啊。咁我發覺呢因為今日我哋即係不停一路行住一路都留意住嗰個即時新聞同埋啲 TG Group 咁有好多消息嘅多到呢 反而多消息呢，即係就有少少亂嘅，因为呢发觉好多人潮一路向住某个地方行嘅时候，咁我明知道你再行多两个 block 呢就有差人就有防暴咁样，咁我就即刻返转头諗住去另外一个位嗰度，即係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啦，同埋提醒啲人啦咁样。咁但我发觉你逆流行呢就会撞到好多人㗎，即係其实好简单嘅原理啫，因为你逆流行面对面见到，但你一班人行就见到人哋个屁股㗎啫嘛，你唔会有后眼望到后面啲人，即係所以咁样撞到好多人囉，我相信今日係。咁当然呢度我諗大部分人都唔知道讲緊我撞到嗰啲係咩人嚟嘅。咁冇所谓啦，即係有名有姓咁解啫。捉个咪咪嚟玩先。 Guy White Kenneth 唱你好进阶探长。 喂 ,Hello。 Guy White Kenneth 唱放假先可以听直播。 哦、 HK, 又要 Hello 探长。进阶 Hit Hand Trump Good Job and Win Win 探长好。Carol Steve 熊猫探长你好。Louis Angel Hi 探长好，大家好。 Hello。 探长黑色不恐怖吗？是，你又扮示威，又扮休班。 是。啊、又扮 Medic 添，我听闻我冇见过。咁所以。即係有人就覺得穿咩衫都冇所謂，但我就即係其實我今日本來出去都唔係穿黑色衫嘅，但係有少少專登吹呀、啊、我有乜理由穿黑色衫嘅自由都冇啫，係咪先？因為即係我以前多數黑色衫嘅，肥嗰陣，但係而家瘦咗好多唔同顏色衫嘅，咁就專登要搵件黑色衫出嚟穿嘅，咁但係其實即係我覺得係自由嚟嘅，咁我又亦都諗深一層，又唔使连着唔系黑色衫都冇自由嘅，为咗佢哋，咁啊，所以系咯，冇所谓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咁嘅考量嘅咧？即系出街之前，究竟系咪着黑色衫，或者唔着黑色衫，又惊着黑色衫，又唔知道有冇大家咁嘅考虑咧？定系索性唔出街咧？哎呀，唔知点解又读唔到。因为今日的确呢，头先啱睇嗰啲 live 呢，真係见到有啲无端端俾差佬拉落单嘅，佢话自己食完糖水其实你唔使同佢解释，即係总之你咁样问多佢凭咩理由拉人嘅，佢话非法集结喎，咁嗰个人讲明我一个人嚟，我食完糖水行緊返屋企就俾你拉咗啦，咩非法集结啫咁样。咁总之今日嘅警察就无法无天，即係总之佢要拉就拉，即係仲衰个皇军。YT 推荐都见到你个频啊。哇好聲喎、啊。咁好聲啊个电话原来 ,ok, 一阵介绍下先。咁我听我电话呢就係、是、一个 pay me 嘅聲音。咁啊有要率先多谢下呢位朋友先。呢位朋友是Wiki Surf， 喂你好啊，好生面啊 ，Anyway 多谢。咁咧 PayMe 就几方便嘅，因为你大家见到个画面嘅左上角咧，嗰、那个 QR code 咧 PayMe 啦，红色嗰个 PayMe， 黑色嗰个咧就系转数快，即系除咗 HSBC 以外，其他银行都可以用到嘅。咁不過嗰個比較少人用，就轉數快比較，唔係PayMe 比較多啲啦。咁呢個就唔係收費節目嚟嘅，即係冇人 sponsor 都照做，但係 sponsor 呢就幫下手交電費呀，幫下手買嘢飲咁解啫。係喎，話時話。監長我幫我拎罐嘢同埋拎個 cookie 俾我食啦，一陣間你鍾意。YouTube 推荐我个频道，所以你要入嚟系咪 ？Yinli， 咦咁笋，咁唔怪之咁多五毛啦呢排。嗱上次咧，前日啦系嘛，我预备咗都几多嘢讲嘅，但一样都讲唔到。Thank you， 一样都讲唔到啊，因为咧要招呼百几二百个五毛啊，咁所以搞到我喉咙都痛埋，咁啊第日就冇发炎，因为而家都几难喉咙发炎嘅。咁呢就即係只不过係借晒呀，即係同佢讲到 咁就原本预备啲嘢冇讲到，但系咧都唔使可惜嘅，因为嗰日发生嘅嘢到到今日已经沉晒底啦。我讲翻都觉得我好落后啊，即系已经好似唔 update 咁啊。咁但系今日咧就想分享下晏昼发生嘅事啦，因为都几惊险噶。 Chris Hiroki， 我间唔中有睇你 live 同 archive。 Okay. Chris Louis， 你好。 Hello. Chris Hiroki 第一条睇系访问极度愤怒名誉扫地果委办条片。H P Y Chanhe， 今天真黐线，四点几就挂地皮。 系。 廖廉探长好。 Hello. 日长23329115自由行德国海关总部数名警员突然向非推进方向追捕街坊，一对夫妇当场被捕，女士主情绪极度不稳，一度跪下哀求警方放行。 系。唔知點解讀到呢度停咗，因為可能中文嘅句號佢又唔識讀，咁所以停咗。咁許智峯議員咧更加上前協助兩位時被捕。咁憑咩被捕許智峯呢？議員點樣集結啊？即係其實今時今日啲黑警，即係唔叫黑警都唔得，冇規冇矩嘅。即係咩叫尊貴嘅立法會議員呢？就並不是一個稱號嚟嘅，因為立法會議員背後有，如果直選嘅話，有幾萬個或者十幾萬票或者幾十萬票，即係呢啲係民意代表啦。喺文明嘅社會裏面咧，因為咁樣就是尊貴噶啦，即係等於啲族長啊、村長啊，如果幾十萬票啊，唔止村長添嘅，啲警察可以任意咁樣拘捕嘅。諗下香港，仲邊有稱得上咩國際大都會啊？真係不知所謂。咁啊，头先啊，咦，哇，正喎、啊！阿肥啊，喂 ，thank you， 喺泰国都睇狗吹啊，你梗系利用我壮胆啦！泰国啲酒店咁恐怖，不过唔紧要，你其实唔使睇狗吹24，你都壮到胆嘅，即系你睇立场啊、苹果啊、RTHK 啊嗰啲 live 咧，都睇到你血脉沸腾啊，即系连呢、這个钢管舞啊，嗰啲高高巴都唔使睇啊，嗰啲都唔使去，都已经扯到行晒啊条颈。咁啊，仲有阿 Chris 都系几好笑喎、啊，你听唔听到啊，监制？佢话第一条听嘅片又极度愤怒嗰度有啊，死啦，真名都唔记得点读添，我就系叫熊猫啊，哎呀屌！算啦，希望我冇听到，我唔记得咗个名字。名誉扫地嗰位 band 友，因为嗰个真系好专业嘅通理嘅同事嚟噶，有问必答啊，简直。阿卡蚊曾话黑色不恐怖吗？你话咧？即系你咁问得出咧，即系证明你净系睇无线同埋睇大公文汇同埋睇嗰啲外港咩帮港出声嗰啲频道啦。黑色都恐怖，唔系啩？定系你乡下出嚟噶？究竟黑警恐怖？喂，唔知咩？今日个 Siri 真系麻麻地啊！咁我食紧嘢，好难读到喎。睇下嗱，呢位 Key Kenneth Zhang， Kenneth Zhang 系咪我识噶？ 近排去光辉围就唔到你，换你穿我咁，嬲到爆，连我全部衫都黑色嘅，屎仲接掟出埋都唔拉，正扑街。 系、哦，嗰条友仲可以咧，摁摁脚咧，食烟叉晒腰，拗晒屎忽咁样，啲警察仲同佢吹下水咁样得噶，原来咁搞错啊！即系你知唔知道度度得镜头啊？而家你扑街啊！原来 Candy 就系、是。光辉为食宵夜嗰位的士佬，嗱呢位的士佬真系要响下朵，真系要表扬下佢。原因就系咧，佢啲行家咧，真系唔知点解咧，即系佢啲行家旧时听大班咧，个个都好似好识嘢咁嘅，但系今时今日咧，唔知点解咧，因为可能成日翻大陆玩啦。咁大陸嗰啲群組啊，甚至乎可能冇，淨係成日裝啲微信啊，咁佢滲入好多㗎嘛。咁同埋嗰個品味呢就跟咗上面嗰個伴侶咁樣，咁成日睇埋 TikTok 啊咁嗰啲呢， 咁啊，顺便楞埋一啲信息咧，就慢慢潜移默化。咁咧就觉得啊，做奴隶都几爽喎、啊，喺上面即系啲公安随便打人，你唔撩佢咪得咯，你唔反事咪得咯，你摆定张10蚊或者20蚊喺背脊，随时掹出嚟咪得咯，咁样即系关于呢种生活咧，即系见到香港嘅人争取民主自由咧，就觉得啊，真系几奇怪嘅吓、啊，你咪认咗佢衰仔，20蚊俾佢咪得咯，使乜麻烦啫？所以就觉得咁嘅时候咧，就觉得睇唔顺眼香港啲细路或者呢一代。咁咧就行家之间咧食宵夜嗰啲地方成日撞口撞面咧，就难免要开下波噶啦，咁样咁啊辛苦你啦 ，Kenneth。我呢排真系落少咗去啊，因为天气太热咧，沿路啊多曱甴咧，咁啊少去咗嗰度食嘢，就即系食少咗宵夜啊，直头系。咁搵日你去开嗰度，你啊可以即系譬如你预咗嗰日收工喺嗰度嘅，咁啊你约埋一齐食嘢，我都奉陪嘅。如果见你啊，唔好意思啊，嗱烟呢？佢全部衫都黑色，即全部衫都系黑色。以我所知，有几种人呢就是、全部衫都黑色嘅。做后台嗰啲啊，因为成个行业着黑色衫咧，翻工方便啲嘅。嗱，你幻想下，你一个 theatre 咁咧，就有好多工作人员就匿埋喺后面噶嘛，即系个台后面，无论打灯啊、做衫啊、道具啊、场景嗰啲人咧。都是尽量匿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的。咁耐唔使当个台呢个 full lighting 着的时候呢，即係可能劇情需要你要着到好光的时候呢。咁如果你在台边嗰啲譬如 floor manager 啊嗰类，如果你着件反光色嘅衫呢就俾人睇到。咁虽然未必有人投诉你嘅，咁但你都系唔够专业，咁影响到人哋嘅视觉，咁可能会尤其是坐侧边嗰啲。咁于是乎呢，佢为咗专业嘅态度咧，就多数件件衫买黑色，因为费事唔记得着错咗啊，咁样又唔使翻去专登换衫啊，咁样。咁以我所识嗰啲做衫嗰啲朋友仔咧，即系嗰阵时我喺 A team 度借 office 嗰阵时，我识好多佢哋嗰啲朋友仔，佢哋全部着黑色噶啦。咁所以，即系如果系因为咁样俾人揼，俾人哋认住啲衫嚟拉嘅，我觉得。即系呢个社会系极度唔公平啦，甚至乎琴日我开工，我同即系琴日去一个拍摄嘅现场开工啦，开咗一日工，咁啊又同啲 crew 倾翻偈，咁啊佢哋都系话，我都系多数九成都黑色衫嘅，因为开工着黑色衫系最方便啦，因为拍嘢如果你着得好鲜色衫，你唔错手入咗镜，咁好碍眼嘅，咁人可能再拍过，又或者。嗰啲反光嘅，如果你件衫太过荧光嘅，拍啲细位你可能要匿埋咁样，即係为免自己好麻烦呢，都多数选择黑色衫嘅。但今时今日连呢个自由都好似被剥削咁样。你冇理由用警棍嚟换取着黑色衫嘅自由㗎嘛，係咪？即係冇人会咁做啦。 Wilson， 我就着黑衫，但老母就叫我唔好着，话危险。Clive Kenneth 长只手车天地的黑路 ，On his looker 64里即佢拉未拉 ，Maybe 王现在于太子，防暴又出来拉人。Chris Hero Deep Up 去婚礼会场附近拉咗个一个人嘅非法袭击，死仲无错，唔需要首先自辩，要问翻佢点解拉，拉咗啲警察无法无天，越过呢班黑路。Ronald 住开探长 ，When 你长经过今晚 ，Sorry， 民意系唔会逆转，亦无逆转的余地。系着啲蓝丝冇良知，黑白不分。陈胜吴广，陈胜吴广，你好探长。 喂 ，Hello。H P Y， 除咗我，成个柜大部分都是黑色。Chris Hero Key 红毛好似雕香。 Chris Harrowby anyway 想聽多啲嚟講音樂。Flywhite Kenneth Chung Yet Liu 今晚充分證明香港人對於黑警是低端人口，大陸口音果啲簡直貴族待遇，掂都唔敢掂，必須攬炒。Kang 厲害嗨探長，大家好 ，HPY Chinese 睇立場，香港電台嘅現場直播，血壓立升。I want to support from Houston Oi Wally $50，炳榮珠海探長。 你呢位爱华呢？李爱华，你喺美国嘅系咪？点解诶用 US dollar 咁得意嘅？喂，咁啊，崔炳荣你好啊！咁啊，同埋呢位爱华呢咧就好生面口，我第一次见你个名嘅，其实就喂多谢你先。咁啊，呢个威廉，我都同你见到一样嘅情景啊！咁所以，我一阵间都会讲下嘅。咁啊，有朋友话好中意听讲下音乐，咁啊真系大镬啦！你系咪本身夹 band 嘅咧？即系点解唔系？我唔系话你中意音乐系大镬，即系我觉得咧，我都好努力咁样，亦都我锲而不舍。我明知道会 drop 咧，即系个 view 数 drop， 真系唔止 drop 一半嘅。你留意翻我几日个零礼拜前咧，即系讲下少少音乐咧，有个中意音乐嘅后生仔上嚟，25岁仔咁样，咁啊睇下佢嘅 perspective 对社会点啦，因为我嗰个都系音乐人嚟嘅，咁啊讲即系头嗰一个钟头讲晒音乐嘢咧，哇真系唔到你唔服，即系嗰排都系6-7K 咁样嘅 view 数嘅，但去到佢变咗2.1K、2.2K 咁样咧，即系嗱我就唔会因此唔讲嘅，即系只不过咁啊如果。好多好似阿 Chris 咁样有兴趣听下讲音乐嘢咧，咁我都会继续努力嘅。咁因为而家搵啲音乐嘅朋友上嚟，唔系咁多人即系 active 嚟，我可以搵到佢嚟嘅，即系比较难少少嘅。咁啊，红毛叫 Hody 啊，多谢你提翻我啦，因为我平时都系叫红毛嘅。咁啊，咁另外啊系啦，阿 Kenneth 啦，你可以约我噶，其实因为。我就嚟搬噶啦，就嚟唔喺呢个区噶啦。咁仲有啊，哦，原来爱华系 from Houston 嘅。喂，呢、這个火箭发射嘅基地啊。 我520探长又嚟吹水浪，过咁多日喉咙冇痛咯。诶，换 high low 探，换嚟唱佢哋点可以乱拉民选议员？ 系 喎、哦，警察难部系议员工作之一，知唔知咩系代议政制？ 三 权分立，佢哋当我哋中学英国老教中学教我哋不果科系所。 系啊 ，EPA 啊嘛，系啊，我都读过 EPA 噶，后来转咗校变咗 social study 啊，唔知点解。喂，咁咧系 social studies 好似系美洲嗰边嘅，咁我嗰阵时间中学咧，原来系。好鬼崇美，即系美国嘅风格嘅，咁但系咧就本地人嘅宗教嘅手段嘅，即系你圣经唔合格就唔准升班嘅咁嗰啲咯。咁咧即系唔系话我应时应屁啊？阿 Cap520，我咧而家咧吹水会吹到喉咙痛，但系瞓醒就冇事噶啦，咁啊就唔会病嘅，即系唔会因此病多日嘅。即系自从戒咗糖之后咧。呢、这个真系一大喜讯咯，对我嚟讲，食煎炸嘢啊，完全啊削铁如泥啊，即系食全餐全日食炸嘢都系唔会发炎嘅，而家戒糖就得噶，所以所有嘅嘢都系嚟自糖嘅，其实好多唔妥嘅病症都系嚟自糖嘅，即系以前我都唔知嘅，因为我亲身试过我就知道啦，我就好大胆推介俾大家听咧，即系原来戒咗糖戒咗淀粉咧，系炎症痛症。都冇晒嘅，我连揼骨瘾都冇埋嘅，问你死未？ 我520今晚来捧场没有呢？我528报得亲了。 系啊，冇错啊，今晚唔嚟捧场，梗系唔嚟啦。嗱，讲个笑话嚟俾你听啊，玲玲嘅笑话。嗱，即系如果星期四嗰晚有嚟嗰啲咧，就知道有个玲玲啦。咁咧，我相信都系一来个钟数问题啦，二来就系、是。个标题啊，因为个标题行街街逛匪区咁样，佢哋嗰啲scanner 唔会 trigger 到嗰啲网军做嘢嘅，即系唔拣呢度嘅。咁所以咧，今日一个都冇。咁有个卡文啊，怀疑佢系本地嗰啲啦，佢冇讲嘢啦。之后即系佢话咩黑色唔恐怖咩咁样，可能我敏感啦，我 sense 到佢系嚟唱反调嘅，但系。 詞窮理屈，對住我呢啲咁嘅道理話咁樣，佢梗係唔會繼續搭爹啦。咁啊，無非就係想激佢搭爹啫。咁啊，咁所以今晚小五毛或者小嗰啲愛國愛黨嘅人咧，就清靜好多，可以正真正傾下偈嘅。咁嗰晚咧就真係唔係幾好意思啦。啊，原因就係想同大家傾，都冇機會傾啊，因為講明放題。即係如果你開間餐廳咧，你無端端放題咧，你啲熟客都走曬嘅，我都明嘅呢、這個好自然嘅。咁玲玲嗰晚嘅好笑位咧，就係、是、有幾個都係大陸嚟嘅朋友咧，就識嘢有見識，又同埋可能佢個佢嘅翻牆嘅意義咧，佢係 get 得到啊！即係點解要翻牆啫？你就係唔想淨係睇曬國內一啲假新聞啊，同埋一啲資訊唔開放嘅社會，即係令到你好似困喺個象牙塔嗰度咁。即係人要求知欲嘅，同埋人會反省嘅時候咧，會啊點解出到人都憎我咧？雖然我又有錢，又揸靚車，又買到樓，又周身名牌，點解啲人都恰我哋嘅咧？咁樣即係佢哋似乎好多人都冇諗呢啲問題。咁但我相信咧，即係近廣州嗰啲人咧，即係同香港比較 close 啲嗰啲人咧，就相對咧就會了解成件事多啲，甚至乎比香港人更加了解嘅，因為佢本身了解中國，同埋佢又能夠翻牆了解埋香港。咁香港啲人咧，即係除非自甘墮落嘅人咧，先至會成日都睇大陸嘅資訊，睇到好 enjoy 嘅。因為有時你見到香港人咧都睇大陸劇啊，睇埋啲大陸嗰啲 TikTok 嗰啲咧，即係我相信香港比較少嘅。咁啊，可能品味問題，同埋可能識唔識聽啲話都係一個問題嘅。咁於是乎咧，咁有啲識嘢嘅大陸人咧，佢又識得翻牆嘅話咧，咁佢其實幾痛苦嘅，因為咧佢知多咗啲嘢嘅時候咧，但又改變唔到佢嘅生活，改變唔到佢個周遭嘅時候，咁就變咗一個即係好痛苦嘅無間地獄咁樣啦。即係可能我咁樣講，佢哋覺得更加甚，或者覺得我講錯都唔定嘅。即係用我香港人嘅角度去睇，我覺得我哋有機會知有咁多資訊，同埋有機會曾經自由過。雖然而家越嚟越冇自由，咁我哋會好慨嘆啦。即係佢哋都幾慘嘅。咁啊，可能有啲人好心涼啦，你哋咪一樣傻仔咁樣都有嘅。咁咧，於是乎咧，有幾個呢類嘅大陸人咧，就一路咧就氹住阿玲玲嘅傾偈。點解我知咧？原因就我見到我收咗 live 之後呢，咁我見到個 watching now 嗰個數目字變咗零喎，但係點解嗰個 chat room 仲彈彈下仲喐嘅呢？咁樣跟住又有個呢叫 message per minute 嘅 chat 嘅，即係嘅數目嘅，咁即係話呢分鐘有幾多個人喺度留緊 message 呢？咁我見到四喎，咁我睇下咩事啦，原來仲有人喺度講緊嘢，就係啲人呢一路呢就逗住阿玲玲咁样倾偈啦，即系话啊，其实个国家咧就几多个党都冇所谓嘅，最紧要国泰民安啦，即系例如呢类咧。咁跟住咧，即系佢当咗你系自己友咧，就不停咁倾咗啊，你喺边度嚟噶？嗰两条友咧就戳到佢咧，就爆晒自己又系喺重庆嚟噶，啊重庆辣妹子啊，靓女咁即系咁去氹佢，狂讲讲咗一轮时间，我先发现佢喺度狂讲嘅。咁咧跟住咧就至到佢阿玲玲信任咗佢哋之后咧，佢哋又问佢啊，点解咧？啊，我哋嘅领导人咧个女要攞美籍护照咧，同埋嗰啲官全部都有美国护照咧。啊，点解我哋中国人会咁样嘅咧？你明唔明点解啊？咁样咁问到佢咧，即系连续我见到嗰两位朋友系咁狂问嘅，问到佢哑咗咧，跟住佢就败走咗啦，就冇再出声啦。即系去到咁晏先知道，原来中咗伏。咁啊，几单纯啦！呢啲玲玲真系阴公。哦，就系呢位，系啊，冇错 ，Calf。喂，你系咪大陆人嚟？我想知道。啊，你系其中一个嚟，我见到仲有另外一个，唔知有冇入嚟咧。 Chris Hiroki， 我只系听开日本嘢多，近几年听本地 band， 想知道多啲音乐界幕后嘅趣闻。陈胜吴广黑色好恐怖，不过系黑警告黑。Carlos G 熊猫零零俾探长你讲到崩溃咗啦，笑到碌地嘅表情。If 留言我识几个广州的都被老到。If 你写冇，我520我讲的。If 留言港币78元。 哦，系啊。喂 ，If 留言多谢你。咁啊，另外就系、 呢位 Chris 咧就话听我日本嘢多，你系咪我识个 Chris Ha 就系唔好整蛊做怪、哦、，Chris Ha 我识噶、哦，因为乐坛有两个 Chris 啊，一个 Chris Ha 一个 Chris 蟹啊嘛，系咪？你有冇听过呢个趣闻先？咁咧就系、是、本地 band， 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 Stage Tube 咧，咁啊顺便介绍埋啦，同一个 channel， 但系大概九年前咁咧就。我就开始拍一啲本地嘅 band， 咁最主要呢唔係最主要係唯一呢，就主要拍一啲原创音乐嘅 band， 就唔係话玩第啲玩 Hotel California， 我就唔拍嘅，即係我就唔招呼嘅。咁我就因为想去推一啲或者我支持一啲本地嘅创作。咁本地创作有咁紧要呢，即係嗱，例如今日大家都知啦，即係荣光归于香港咁样。呢啲就係原创啦，就係、是、一首即係真真正正属于自己嘅歌啦。咁今天我咁作嘅时候，佢唔係为咗香港㗎嘛，佢係为咗卖碟㗎咋嘛，係咪？咁就攞嚟借用呢都冇话错嘅。咁但係我就从来都唔会推一啲 pop song 嘅原因，就係佢哋写歌嘅目的嘅问题。咁於是乎，咁我觉得今日非常好啦，有首自己嘅歌啦。咁完全就取代今天我啦。咁另外呢就係啦，咁当时呢就係、是、因为我死牛一变颈，就揀晒一啲原创嘅歌。咁你知啦，香港人对音乐嚟讲呢係一个奢侈品都不如嘅品嘅物件嚟嘅，即係冇音乐都得嘅，即係或者听咩都冇所谓嘅，有声就得㗎啦咁样嘅。即係嗱，如果诋毁你呢，你就跳下机啦，唔紧要嘅。即係如果唔係咁，香港就唔会至到而家咁折堕呢，即係要听埋嗰啲咁嘅歌啦，係咪？咁有啲多数人呢即係唔鍾意我，咁咪即係等于你唔鍾意移民啦咁样。但如果我唔鍾意，我有权可以听到外国嘅歌咁解啫。同埋今时今日有 YouTube 之后，你咩歌都有得听嘅。咁趁机会珍惜下你听歌嘅自由啦。 F520 喜极而泣嘅表情 ，The Man The Chili 今日亲眼见班黑警狂掉 T G D 人已经走紧，我唔系中到英都匹到扑街，仲系横街见到好杰嘅血迹 ，Press 话系靓仔打爆头俾黑警拖走咗，劲嬲。 嗯，阿 Susanne 又唔肯读你，你话刚才用咗三者电话听，用第三者电话听啊？今天都好愤怒，即系听人哋个电话系咪咩意思啊 ？OK，Carve 你真系大陆嚟嘅，咁啊，即系其实几 respect 你哋呢啲，即系喺上面咁鬼恶劣嘅环境咧，都即系都有嘅分析能力，咁啊，即系学嘢。 封蠢好过分啊！打人打刀女头棒曲棍铁通咩都有， 真系离晒谱啊！无法无天啊，简直系。咁咧，嗱，我今日一路行咧，一路谂起一啲，即系同阿监制啊，同埋另外一朋友倾开偈咧，就brainstorming 之下，就谂到一啲嘢啊。咁就系咧，啱早几日咧，咪就系有啲，我唔记得边个人讲嘅，即系都系一啲大陆嘅官啊，定未必系官嘅，可能有个声音喺大陆某啲传媒有个，你知大陆嗰啲。即系要煽风落嚟，又唔想负责任咧，就唔知用个专栏作者都得嘅。即系又或者嗰啲嗰、那个咩嗰、那个咩咩时报啊，大陆嗰个叫嗰、那个台啊，即系早排嗰个编辑来嗰、那个台叫咩啊？环球时报冇错，环球时报嗰类咧，无端端有个专栏作者咧就讲啲嘢咧，唔知点解香港人就当咗系官咁样对待嘅，就好世界末日咁嘅。咁佢哋呢成日都用啲官媒嘅某啲作者呢，因为嗰啲人随时都可以打靶㗎嘛。咁所以呢就搵佢以为试沙煲，拆佬试沙煲嚟吓一吓你呀，睇下你嘅反应点呀，睇下你反响大唔大呀。咁香港人呢，尤其是传媒界呢，就好多时呢就逼住交戏嘅。即係讲一啲好恐怖嘅嘢呢，大家呢就要即係逼住交戏，就要讲到好大件事，令到社会有一评论咁嘅。即係呢个唔系一个错事嚟嘅。咁但係呢，即系而家咁耐以嚟睇穿晒大陆点样去利用呢啲咁嘅 unofficial 嘅某个作者嘅专栏，就嚟讲啲嘢俾我哋听咁样，就系话咧香港嘅商业啊，即系香港嘅机构啊，就要大量咁样收购香港嘅机构啦，即系话 用佢嘅名义嚟制造好多就业机会啦，又话又甚至乎系要不单止收购香港嘅企业啊，仲要管埋香港嘅企业啊，即系好多时即系中国里面啦，同埋甚至乎即系成个共产党世界咧，啲套路都一样嘅，即系以前苏联嘅加盟共和国啦，即系例如柏林啊，例如波兰啊，即係東德啦，即係烏克蘭啦，即係其他原本唔係屬於俄羅斯嘅地帶嘅，俾佢統咗之後咧，都係每個部門啦、學校啦、醫院啦、企業啦，全部都有個黨委喺裏面嘅，即係個黨委書記咧就嚟及住你政治正唔正確嘅。咁似乎香港咧而家面臨到呢一招啦，嗱，譬如你金拱門俾大陸買咗嘅，我估都估唔到金拱門裡面有個黨委啩。咁可能因为出呢个党委呢个职衔咧，就香港人就好反感啊。咁但系而家佢同你夹硬嚟啦，即系亦都唔使谂你感受啦。咁啊讲到明咧，就想推行咧一啲企业里面都有个党委嘅制度啊。咁于是乎咧，就令到佢意思咧就系、是、会令到香港嗰个企业咧由佢控制之后咧，咁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甚至乎佢派饼透过呢啲咁嘅。党嘅譬如招募咁样，譬如麦当劳加薪加到$40个钟，而家有冇啊？差唔多啦，都应该冇啊。$50个钟咁样，咁咪就多谢党咯要。咁好多企业啊，甚至乎政府部门啊，全部都有个党位嘅。咁到时咪即系佢控制到你嘅时候，坐入去攞晒衰嘢咧，就用一啲 unofficial 嘅人去做咁啊事咁啊，即系香港人似乎都要面对呢个命运啦。嗱，咁佢讲完之后咧，就无独有偶咧，都唔系无独有偶啦，根本有剧本嚟嘅，就明知道今日咧会游行示威啦，因为今日国际民主日啊嘛，咁啊同埋亦都有民阵都申请咗反对通知书，即系话俾你听，我反对你呢个游行嘅，即系几件事咧都系佢掌握之中啦，当然，因为俾唔俾不反对通知书都系蛇鼠一窝，都系佢哋嗰啲声音，佢哋嗰啲。嗰啲委员会嚟嘅啫嘛，咁于是乎咧，就配合翻之前咧，就话香港要企业高度管理管制咁样，即系管理呢个企业咁样，令我谂到啲咩咧？呢几件事好似冇关系咁噶，但系咧我就谂得起，我谂到咧就系佢就系要搞到香港有咁乱得咁乱，明知呢几日我哋唱紧歌好太平嘅，啲差佬都冇得开波嘅时候。咁啊，专登今日咧就唔批反对通知书，就令到咧谷到成街都系人，跟住又开波，又搞到乱，又汽油弹又成，又搞令到警方有个口实咧，就话你哋啲暴徒呢样嗰样，咁无非系想点咧？其实背后都系一个革命，我哋成日嗌一句口号咧，其实根本上共产党都有啲某啲人士、某个板块都系同我哋嗌同一个口号嘅，就系、是、时代革命。我点解觉得佢哋对共产党某啲帮派都系一个时代革命呢？我嘅论述就系话，原因佢哋都系希望香港有咁乱得咁乱啦，搏住乱，即系你唱歌都唔得，都要搞乱嘅，都要揾人掟下汽油弹落架警车度，即系嗰幅相好睇啊！即系水车、警察或者政府嘅物件嘅资产，震爆嗰架警车、嗰架水车。仲要掟汽油弹咁样，呢啲画面就好精彩，好 symbolic 噶嘛。咁于是乎咧，佢哋无非咧就系、是、想将香港洗牌，即系香港嗰啲楼价跌一排，啲某啲企业走咁啲人，或者觉得香港投资唔过咁样，即系释出呢一个信息咧，就令到佢哋会平卖咯。因为你要买嘢嘅时候，我用一啲声音，用一啲小嘅伎俩，就令到你平价卖俾我。咁我觉得呢个理由咧非常之充分嘅，即系大家朝住看啊，真系，即系如果短期内咧有啲企业逆手或者有啲趁低吸纳嘅情况，就即系好明显，根本就系、是、即系而家呢啲咁嘅混乱咧，就系嚟自嗰啲咁嘅板块咯。即系呢个系我嘅估计嚟嘅，你问有冇证据？即系呢个唔使证据嘅，亦都冇话一定系会。我觉得咧喺客观上咧。就系理所当然啦，真系，即系我整平晒呢啲嘢咧，我先至买咧。咁呢个咪佢哋嘅时代革命咯。因为香港原本有好多华资啦，有好多外资 原本揸开嘅嘢，例如金拱门呢啲咁样，例如某啲银行啦，咁佢可以咧趁你觉得冇生意做啦，你唔中意咪走咯，香港咁乱咁样，你走咗之后咧，佢趁低吸纳咗咧，佢就利用呢啲咁嘅 headcounts 嚟控制香港嘅人咯，因为你嘅企业卖咗俾佢，你啲人唔使炒鱿鱼噶嘛，你要继续做噶嘛，咁变咗好多人都系打佢工嘅时候，你睇下今时今日喺中银度做嘢嗰啲同事几咁惨，即系又要帮手撑警，又要帮手。示威游行去维园，嗰啲国庆又或者打人或者去整蛊嗰啲 account， 即係可能你有时喺度开户口，佢又要审查或者查你啲账咁样，即係好多啲嘢发生嘅时候，咁咪所以即係呢个係理所当然囉，我意思就係、是。嗱係咪又要我招呼下啲呢、这个呢、这个字我都唔知，我唔识睇你啲残体怪字啊！呢位阿 Calf 520可唔可以翻译俾我听？嗰位咩海滨啊？叫做啊，读唔到啊！ 皇后大道东大陆都禁播 哦，系、啊、咯，即系呢啲咁嘅国家，即系嗱，阿 Calf 呢啲咧就明白我哋讲紧啲乜咯，即系我喺度耻笑你嘅国家咧，我唔系耻笑紧你啲人。因为国家呢就令到啲人变态好正常嘅，唔变态嗰啲人唔正常。喂，点解今日 Siri 把做乜鬼呢？ Susanne 镬镬都读唔到喎。Susanne 就话咩呢？佢话用他人嘅电话听狗吹哦，所以冇 miss 到，明白明白。 Chris Hiroki 支持本地制作，希望你0302021探长你好，苏海滨九汉奸。 哦，苏汉滨啊，苏海滨，你讲紧九汉奸系咩啊？即系讲紧嗰啲明明系中国人咧，又走去模仿苏联嘅共产党，即系去崇拜列宁同埋呢个社会主义嗰啲叫汉奸系咪？咁你知好啦，唔该你收声啦。唔知道知唔知道共产主义系嚟自列宁嘅呢？如果你咁都唔知道呢，真係太低层次太低水平。同埋汉奸，你哋贵党唔系讲緊五族共和嘅咩？咁点解汉先系奸呢？咁如果汉人去支持其他嘅族会唔会系奸呢？又即係你连啲都搞唔清楚，开口埋口就系汉奸，你唔该你收皮啦，你识听好啦，我谂你未必识听添啊，真係。 Chris Hiroki Pop 嘢都少听，唔系歧视，但真系无兴趣，迷眼路，似余少同冒汗嘅表情。了我在大陆人角度，真心觉得香港人比大陆人惨，没有对比，没有伤害，知得越多，伤得越深。 Okay. 香港人知道正在被大陆同化，香港人价值所剩无几。 嗱，你咁讲咧，就真系都有你嘅道理嘅，即系只不过香港人比大陆人惨咧，就睇下咩年纪嘅。老实讲，即系我哋呢啲。咁嘅年纪呢唔死有半世啦。咁我起码见证得到呢，即係你要强力克服佢去到死嘅位置呢，都係仲有半条命或者三分一条命去面对佢。咁就去到盡啦，即係盡量保持返住我哋嘅血统咁样。咁但係后生嗰啲我真係觉得劲惨。又或者即係丧尸片一样啦，即係你俾人俾其他丧尸咬咗之后呢，你就冇晒恐惧㗎啦，只不过係未俾丧尸咬嘅人最恐惧嘅啫嘛，係咪？咁所以你讲嘅唔係冇道理。 行行探长好，大家好 ,Chris Hiroki 其实而家不断重复緊个 loop， 星期六日上街，星期一二反思，星期三开始諗嚟緊有咩活动，星期四五准备 ,when you're true 唔知讲咩好，作为飲港英奶水大的人，真係将我哋所学的价值观 break down 晒 ,when you're 0411 hello 探长，经常睇你影片，但直播系第一次 okay, 长期 认同探长趁低吸纳的做细看法 ,Ruby 劝香港人唔系唔承认香港系中国嘅一部分，只系想大陆人去承认嗰本中英联合声明，俾翻一国两制，香港人高度自治，香港人就系要呢一个，就系咁简单。We want list name， 所以 Angel， 其实中共要香港个地方，唔要香港人再讲。Step， 其实就梗系唔系啦，要香港个地方点可以唔要香港人再讲啫？即系可能有人系咁谂嘅，咁但系咧，实情香港点解会受到西方列强信赖咧？曾经而家开始唔信噶啦，就因为香港人喺度把关，即系三权分立。嗰啲都係用人去砌成㗎嘛，係咪？我哋喺度噏錯嘢呀， 其实是计马克思定列宁，应该是列宁啊，我刚才讲错马克思啊，马克思啊，系咯马克思啊，应该是马克思，我讲到列宁 ，OK。 努力营造，其实中共要香港个地方唔。 啱啱答咗你啦，即系因为中共唔系一个人嚟嘅，即系中共都好多唔同嘅板块嘅。咁当然有啲冇咁大块嗰啲咧，就想谋朝篡位啦，即系想 take over 香港嘅利益啦。咁嗰啲人就淨係为钱嘅啫。咁所以佢目标諗咁长远啦。即係如果中共真係有一个意志去諗咁长远呢，要你嘅地点，要你嘅人呢，即係諗到呢啲呢，佢就知道，即係其实根本就佢又冇諗啊，即係冇咁长远啊。因为共产党真係好乐观嘅，对个世界。即係兵来将挡，即係天地来当被冚，斗咗先算，唔係你死我亡，都係一镬过。即係正常都係老虎咩老虎做爱呀。 Stepus 又冇辦法可令到啲前线唔使每个礼拜俾黑警打爆头，睇到都好心痛。 冇错。 明日长探长阴谋论似真似假，冲成佢哋班七。 我都啱啱讲明唔係阴谋论啦。我呢个推演呢就係客观上咁样就会係最抵买啦咁样。即係你去买嘢星期五六日八折你都揀星期五六日去啦，係咪？如果你能够控制到佢几时有折头，咁你就更加攞着数啦，咁样啫嘛。呢个唔系阴谋论，唔系似真似假。即系我唔同阿老萧嗰种收到啲风，一定系咁。即系嗱，我绝对冇讲过一定系咁啊。所以你请你唔好误解啊 ，Winnie。你其实你明唔明个分别喺边嘅咧？我想知 道。冲成佢哋班七头都系想大换血啫，食晒香港人嘅钱。其实 系啊，因为咧而家咁样咧，有啲人想嚟食钱啦，即系嚟偷钱啊，唔系食钱啊。即系你起三跑，哇！起三跑点解有咁多亿嘅？因为我最近先知道咧，原来喺数码港博到去洛杉矶嗰个几多公里啊？我唔记得咗。即系你谂都谂到几远啦？嗰条光纤啊，仲要海底光纤啊，都系十亿美金都唔使啊！屌你嗰条咁嘅三跑，要百几亿啊要，咁黐线啊大佬！咁呢啲咪偷钱咯，叫做。咁港珠澳又偷咗好多钱啦。咁因为而家呢直接影响到立法会嗰个运作呢，即係你投亲票都过啊，都唔够啊。即係而家因为我哋可能因为示威啊，因为个成人拉布啊，令到佢阻住佢偷钱咋，佢已经发烂渣啦。咁所以佢咪要諗另外一啲桥囉，諗另外一桥令到更加多钳制嘅时候偷晒钱先算囉。必须谂将来嘅啫，咁啊呢个都答咗佢啦，列宁同埋马克思啊。 Stepus 时其实系计马克思定列宁，荣造0411，其实好多人都已经直接讲马列主义。自天你呢个讲法，我有朋友两个月前轻轻咁讲过，有啲有钱佬系支持，越乱越好，准备执平嘢。朋友系帮啲富豪做嘢的，麻雀一如韩国瑜伽老师所说，王都飞走了，进来一大堆鸡。The man the chili 马克思主义 HKJ 没有香港人的香港，已经不再是香港。 冇错，香港 就 系 50元。 喂 ，Thank you Winnie。 今日香港只可值钱，来走水。 Thank you。 KSG 红猫三跑要1300亿啊 ，Shirley 1300亿啊。7K 个 mileage， 7K 即系几多？7000唔系米系嘛 ？mileage 啊，系即系几多？即系总之好远啦，远到你搭飞机都要搭成差唔多由香港如果行太平洋去美洲要几多钟啊？使咗10个钟啊？好似要喎，你谂下长到咁样。要三跑要1300亿啊，咁黐捻线噶！成个 SpaceX 啊，连埋星空，连埋实验啊，连埋 prototype 啊，都唔使，都系100亿美金到啫嘛。成个 CERN 啊，即系强子撞击器啊，都系几廿亿美金啊，几廿亿美金，100亿都唔使好似，好似而家超即系继续研究，好似先过100亿，如果冇记错，即系香港实在太离谱啦。今日偷钱，我今日好痕啊，块面有啲猫毛起晒烂，因为唔够瞓咧，那个抵抗力差咗呢排。 长长高铁港珠澳偷唔少钱，你长探长意思系推论。Step 2 C 三跑位1000亿，你有呢个钱买起附近啲机场统一营运好过啦。HKJ 根本就 系 考虑名目打劫香港人库房。Step 2 C 搭一日抄518晚上好个鬼探长。HPY 长三跑当日系1450亿，但系而家话啲海沙贵咗会再贵啲。 你老母啊，真系真唔讲粗口都唔得啊，对唔住啊，应该冇细路仔听紧嘅。同埋而家細路仔粗口都唔喺呢度聽，喺呢度學㗎啦，係嘛？你攞落去遊行就已經學識曬所有好斯文嘅粗口啦，係咪？ 換嚟唱下千三億黐線，永永換所以歐諾軒同范國威好快又無得做議員了，已經夠少泛民又少兩個，語文1300亿未計超支。 係喎、哦，我都我想問一下咧，譬如范國威同埋歐諾軒咧，因為補選產生㗎嘛，佢哋咁補選。因为佢唔正当地能够赢到补选，咁系咪之前原本佢补选嗰一席系要俾翻嗰个人做咧？因为原本佢当选咗，咁咪譬如周庭咁样，咁你冇理由叫不合理补选产生咗嗰个为之不合理，但系你因为补选而补选嗰个理由，系咪等于冇咗咧？有冇人答到我咧？我真系唔知道呢样。 语文1300亿未计超支。Solon Wong Hi All， 喂 Solon 你好，而家先嚟啊。咁啊，其实我今日咧就讲下今日去我出街啦，因为今日都瞓到好晏。咁我见到好多人一早已经出咗去东角道咁样，但系我就慢慢食下嘢。咁因为咧近来咧就见到有个消息咧，就有附近有间南记咧，就有人话喂佢黄丝嘅餐厅嚟嘅，咁样系咪噶咁样？即系咁啊，走去探下路啦。因为我之前都食过间南记啊，咁我唯一嘅印象咧就系、是、超黑面，黑口黑面，问多两句就接你啊，又冇伙计啊。咁我心谂呢啲系咪巧立名目投机佬嚟啊？即系大投机嚟啊！即系呢排啊，即系可能有听啊九七廿四就知道啊，黄丝系一个市场嚟嘅咁样。咁啊唔使听我嘅，自吹自擂啫。即系系人都知啦，你谂下。你识计数嘅话，你200几万人行出街，有啲老弱妇孺行动不便都唔出嚟，咁其实某程度嘅大市场咧，就系黄丝嘅人去消费嘅。咁你作为茶餐厅，你黄丝蓝丝都食嘢噶啦，即系同个经济影响唔会太大啦，直接。咁会唔会因为咁样转咗做扮黄丝咧？就搵人做下宣传啊，喺 Facebook 出下啲线稿啊，就话俾人听。啊！呢间嘅主理原来黄丝嚟嘅，嗰啲伙计全部都系同声同气嘅，咁样会唔会有生意咧？咁呢个当然系有嘅，因为你睇下湾仔有间拉面铺咧，嗰间唔知龙咩定咩龙咧，就佢好明显啦，而家真系好生意到爆嘅。咁啊，因为佢喺流行路线里面咧，又连满晒一啲slogan 喺个铺头门口啦，同埋咧又将铺头嘅冷气搵把牛角扇吹出去。又令到遊行嘅人士咧就為之一振嘅，咁我覺得非常之好波嘅，即係大家都覺得好 warm 嘅呢單嘢，即係好涼地好 warm 嘅，咁所以我覺得啊會唔會有人跟風咧咁樣？咁今日咧就神秘人親身咧就走落去測試一下究竟呢間餐廳咧係咪巧立名目嘅投機分子咧？啊咁點知落到去咧個氣氛同我上次去完全唔同。真係坐爆晒咁滯嘅，即係門口個四台未坐爆，咁我坐第三台咁樣，因為之後有地盤佬啊咁樣魚貫入座咯，當時下午茶時間，咁咧點知就一埋到嚟啲阿姐咧，同埋甚至乎寫單嗰啲啦、清潔嗰啲啦、執台嗰啲啦，全部都笑容滿面，即係全部都殷勤嘅。咁咧我發覺咦，哇，交氣交全套啊，真係！即係我以為佢係大頭機啫，點知啲伙計全部配合嘅咁樣，點知好開心啦，食得即係啲嘢食嘅質素又唔差啦咁樣。點知去到最尾出到去個櫃台埋單嘅時候，我見到有一盒紫色嘅絲帶啊！即係早排係咩事出紫絲帶咧？係同啲人受傷有關嘅，好似我唔記得啊。咁總之好 warm 啦，成單嘢都。啊，咁点知认得嗰个收钱嗰、那个，应该系老板娘啦，似系。我就喺另外一间南记嘅工厂饭堂见过佢嘅，因为佢好似我个中学同学嘅个样。咁咧，我哇，你搬咗嚟呢边啊？ 佢话系啊，嗰边交租交成倍，加租加成倍俾我做噶，咁啊顶咗呢度嚟做咯咁讲。哦，原来呢度做紧嗰个咧就不嬲都好差生意嘅，可能佢觉得冇得做啦。但系人哋咧一埋位咧，哇，星期日嚟嗰今日都爆晒，因为星期日咧可能因为附近嘅工厂咧，即系又就完全嗰啲食堂就唔开嘅。餐廳又唔開嘅，咁谷曬去嗰間餐廳度。咁但係平時星期日咧都拍烏蠅嘅，咁證明兩樣嘢都啱啦。第一，佢哋唔係投機啦，因為根本上成班人換曬。咁第二就係佢因為佢嘅態度啦，同埋個積極啦，就令到個間餐廳好生意。甚至乎啲地盤佬咧，佢哋都係嘅話題咧，都係講緊林鄭啊，講緊嗰啲。黑衣暴徒有可疑啊？究竟系咪警察啊？掟个汽油弹都掟唔中啊？咁嗰啲咁嘅话题嘅，咁真系觉得又去咗第二个灵异空间一样啦。嗱，今日仲有个灵异空间咧，就系而家455人 live 半夜嚟，大佬，点解你咁得闲又唔瞓嘅咧？咁多人都唔奇喎，但系多人得嚟咧，竟然得一两个。五毛啫，或者反對嘅聲音啦，反對聲音正常嘅，但系我已經識得即系 define 邊啲係人，邊啲唔係人咯。因為所謂唔係人嗰啲咧，佢未必識聽我講乜嘅。但系咧，佢一味留言惡毒咁樣中傷咧，就以為我哋因為見到你咁恐怖嘅語言暴力咧，就會驚咯，就會放棄咗爭取咯。即係出錢嗰個先戇鳩，我覺得真係出錢請呢啲人嚟嗰啲先戇鳩。乜你認為咁樣洗版就可以令到我哋改變咗個民意咩？即係冇得講，文化唔同。 永日祥應該係要再補選， 石 博士好似話計選舉無效。永永永唔係啊，唔係俾翻原本那個。永子要重選。 O K。 然後我想問問佢兩個使唔使交邊支前議員啲人工出嚟？ 啊，係就撲街啦，應該唔使嘅。 唔係，係要由政府再安排重新選過。 哦，明白。多謝多謝。 選要重選。行行南地係藍絲噶，永永永要再重選，不過重選日期都係政府定，又係佢哋話事啦。永永永南記啲嘢食十年前仲惡，而家把鬼。永永昌有時真 係 好 難。嗱，真係平反下先。嗱，唔係因為佢係藍絲定黃絲咧。其實今日我食咗個豬扒沙律，咁啊監製食雞扒沙律，咁啊兩者之間咧，只雞扒好食啲嘅，有醃過嘅。豬扒咧就生硬啲，啲肉質麻麻地嘅，咁可能冇揼過嚿豬扒啦。咁老實講 ，overall 真係唔難食嘅。咁因為佢以前頂手之前嗰個人嗰間我都食過，咁佢嘅水平咧就保持住嗰間咁樣咯。咁所以我懷疑啊，南記咧都係得個 brand 嘅啫。今時今日佢嗰啲咩班底咧，包括廚房樓面、收銀，就係另外一班人即係。成個 group 咁接嚟做，跟住再分翻成俾南記嘅，我覺得係咁啊，因為你冇理由成班人唔同曬噶嘛會，咁所以今時嘅南記係咪往日嘅南記咧？我真係唔敢講。咁總之咧，講句公道説話，佢啲嘢唔係超好食，但係 南記唔係嗰間香港仔南記， 但係都係個字都一樣噶， 唔係噶唔同的， 但係字體唔同，因為香港仔南記咧，佢用啲直字，即係嗰啲。打直嘅曲尺嘅字嘅，即係四四方方嗰啲字體。呢間南記咧就毛筆字體嘅，咁我唔知係咪直頭個 brand 都唔同啦，大家都係叫南記啦。你知中國人做生意都好得意嘅，即係大家可以共患難，但係共唔到富貴嘅。咁但係一見到好生意一 split 開咧就鬧交噶啦，即係淡仔如是，龜苓膏啊胡鬚佬又如是。通理琴行又如是，總之好鬼複雜嘅中國人呢啲真係呢啲係缺點嚟嘅。咁可能呢間南記都係因為咁樣啩。咁所以咧，南記係藍絲咧，我都唔敢同你拗，因為實在太多間南記啦。 永永永要再重選。 哦，多謝多謝，講咗俾我聽啦，好似。 薛冰翠探长好 ，Ray 叶探长好 ，Hello， 春 潮 嘅 Hello，Ray 叶福健邦无法无天。 喂喂，点解真系癫到咁嘅今日个 Siri？ 榮麗昌有時真係好難表達，唔介意講粗口。H T Y 陳龍門冰室自知嘅富商框 ，message retracted。 Stepusi 拉麵鋪底佢多人幫襯，富商框豐隆拉麵 ，Ruby 券北角富林唔使錢都唔好去話。 係啊 ，WeChat 會開老氹。 喂，但係話時話嗰間咁嘅富林我去過好多次啊，因為某親戚漏食飯一定去嗰間嘅。我已經三番四次咧，即係覺得好討厭啊，因為嘈到撲街啊！有啲大媽嗰啲農民咁樣打锣打鼓表演啊，又拉票啊咁樣咯。點知而家仲係咁樣，直頭係招呼啲大陸團來打人嗰啲喎。咁如果作為做生意嘅咧，佢又冇得揀嘅，因為啲客路都係嗰啲啊嘛。 李察会开老氹，袁俊豪 Y 二 E N 准好五 eight 三 日 起 成长 D J 解释系啲女仔俾人 abuse me to 果子， 明白。全 男嘅系男，我都觉 step 是指示带，上次系遮打反性暴力集会。 明白明白 ，thank you。J purple ribbon 等于 against sex abuse by police step 是瞓唔着。 春 城如果用嗰啲钱起公屋，香港人就唔会咁大怨气。你估香港人真系好得闲，日日都出来游行。 如果這個呢，他懂得這樣想呢，或者他有這樣想呢，香港都不會有今天的。那本地政府軟弱啦，完全沒有管治的意志啦，還有大陸人呢如取如攜，他又不知道得罪誰啦，死無全屍啦，死全家啦，那於是乎呢就很廢很沒有意志地雙手奉送了，即是拿了我們的著數以來做人情，來執回自己的命，這樣真是仆街。香港人真的很衰運啊，氣數已盡啊，簡直是。 榮麗昌靈異空間笑了又好貼切 ，Jacob Blank 哈哈哈哈哈太有材料 ，HPY 像因為今日好輕咯 ，Jacob Blank 對真係 好輕啊嘛，因為好輕嘅點解嗰度 ，Siri 真係有啲問題喎、啊。仲有呢位張星咧就好好生面口，真係一講就到肉啊！咁啊，另外就係咩太有材料？你講嘅咩邊方面咧？我唔明喎。咁啊，靈異空間，我頭先講靈異空間咩？我都唔記得咗，真係慘。講完就即刻唔記得咗。 H P Y 像因為今日好輕咯。J K Blank 對真係安久，永永伴大家都 掛。啊，再提下大家啦，因為大家咧都傾偈咧，嚟又是呢位 Jacob 咧，我新嚟啦，見到你都未 Jack Hong Hong， 即係你係台灣人定係大陸人咧？唔知，即係呢個姓好似係台灣人啦。咁即係黄係咪姓黄咁嘅意思係咪？喂，咁呢我想即係话声你听呢，新嚟嘅朋友呢，即係因为我哋呢个 conversation 呢，即係我哋 live 好似傾緊偈，即係大家嘅感觉太似傾緊偈嘅关系呢，大家以为啊你问一句我答一句咁样，即係本身好爽嘅。咁可惜呢，到去到你个电脑嘅时候呢，可能已经係半分钟之前，甚至乎有啲人係分半钟之前。咁嘅时候呢，当我一路系咁去系咁去嘅时候呢，就已经 delay 晒咧，因为我啲话题不停咁样转咧，即系复杂咧，咁所以咧，我真系未必知道你答单句嘅时候，你系答紧啲乜嘅？为免你唔好嘥咗你啲留言咧，因为你留言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嘅关系咧，希望大家以后咧，即系如果想复翻我嘅时候咧，就成句完全嘅句子咁样复啦。嗱，譬如你话。是啊，政府諗埋啲咁嘢真係戇鳩啊咁樣，咁我就知道你頭先講緊啲乜囉。咁啊，例如哈太有才咁樣，但我就唔知道你講緊乜咩有才，我唔知道你講緊乜啦。咁啊 ,HY,HTY Chan 都係因為今日好興囉咁樣。你點解好興呢，我又唔知道你講緊邊度喎。咁所以真係為咗即係大家唔好得過且過水過鴨背咁樣 conversation， 即係我希望有意義同埋真係答到大家，或者答到爹啦，唔好话咁复杂，唔好讲到好似即系研究啲嘢咁。咁希望大家成句啦，好嘛？咁啊，大家会 smooth 好多嘅。 永永伴大家都挂住你嘛，探长。 哦、oh, ，thank you。 原子色丝带，应该系嗰段时间系反性暴力活动。Jake Blank。 嗱 ，Ruby 呢啲咧就标准啦，因为佢讲埋紫色丝带啊嘛。咁啊，系咯，就系咁样咯。 Jake Blank 有粉刺啦，唔好拉嘢啦。袁俊豪 ，why？ 哦，呢啲唔系粉刺嚟嘅，我谂。因为我可能好耐冇洗个枕头袋，因为而家啲猫咧自己走去我床嗰度瞓枕头袋，即系可能呕咗嘢喺度，我又唔知啊，干咗咁好多细菌定系咩，令到好敏感啊呢排。 520 So sorry. 喂，系。 特别劝你讲分家嘅 观众 有容记烧我 Jack Blank 讲唔同先生三个讲够香。 乜嘢？你讲分家哦，容记都系咁嘅原来。啊，系啊系啊，中环嗰间啊，冇错，大把啊，真系全香港都有。 Jack Blank 当年董先生三个讲够香港，全都被地产大鳄吃了。 石 博士嗰三个讲都是假大空。HPY 请惊有误会，我话龙门冰室应该此施支持学生的520有才、喜极而泣嘅表情，有钱。前着 Glamour 头先系炮台山离开木星街时，碰到江道的防暴，有个女仔指着闹咗几句，即刻被防暴捉咗。好彩过了一阵放咗出嚟。 特 别潘林郑仲唔知自己追乜你股推动房屋就解决今日嘅问题咩？今日嘅问题系冇双普选。 嗱 ，Ruby 咧，你咁讲你又唔好太真心交啊。即系其实林郑佢推房屋唔系为咗佢解决今日嘅问题，佢根本就系要嚟同啊民建联找数。即系我差唔多个半月前咧，即系六月几嘅时候咧，我曾经有个，如果你听翻咧，我已经预言咗咧。而即系六月之后嘅民建联咧，就会攞阿林郑月娥做稻草人咧，任何嘢咧都系好似佢做一啲嘢去补镬咁，即系例如成功争取揾咗啲地要嚟起楼啦，成功争取呢，成功争取路啦，甚至乎有一日落台都系民建联成功争取嘅，系你又换取乜咧？就系换取今时今日或者听日或者出年民建联或者建制派会失去嘅选票，因为如果佢哋咩都唔做嘅话咧。今年的区议会和出年的立法会呢，根本立法会已经变了天的了，就算点 DQ 呢，他甚至乎未必够胆大规模 DQ 添啦。咁呢他点算呢？咁可能就参选的机会都没有啊，或者被失踪啊，或者有 make 个 deal 啊，咁样咩都会做的。咁但是最实际呢，就是为了民建联上返去，而民建联那些不是碌撑企在度㗎嘛，他上面偷开钱那些突然间冇得偷，真係死人都得㗎嘛。咁於是乎，未林鄭唔落台咯。佢唔落台嘅原因就係可以，即係好似喂奶咁樣喂翻大嗰啲其他啲建制派咯。因為為咗佢將功補過，而嗰啲咧就係民建聯督促佢做嘅，民建聯逼佢嘅，民建聯成功爭取到喺身上度攞到對香港有著數嘅嘢嘅。咁如果佢真係成功攞到地喺新界度揾到地嘅，去賣埋頭條嘅，佢賣得頭條，其實佢已經傾緊啲嘢，或者個計劃已經實行㗎啦。咁應驗咗我六月嘅時候講嘅嘢囉，即係我應該就好難做好燈神嘅，老實講，因為我嗰啲唔係話好大件事嘅，但係只係循住呢個常理，即係推演早多三五步呢，即係佢哋都要生存，用一個生存或者一個利益嘅角度去调返转嚟諗呢，你就好容易諗到佢哋啲利益去咗边，边个得到啲利益，而嗰啲奇怪嘅现象係点解会发生，点解咁都可以唔落台，即係呢全部都推演得到嘅。咁我多数中嘅其实就真係又係认死认屁时间啦。咁只不过我又冇嗰啲咁劲，嘩出晒标题咁样呢，好撚巴闭咁样登咗又继续厚面皮咁样嗰啲，我梗係我唔想做嗰啲人啦。 Step 时好庆应该是回点解咁夜都咁多人。 爸 董建华的85,000计划触碰了少数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冷笑嘅表情，长涛美国对香港自由人权法案希望会通过。Step 时容记分咗个分支叫金牌烧鹅。HKJ。 喂，如果容记分支叫金牌烧鹅，咁佢就真係君子嚟㗎喎，呢啲。即係唔会再用个容记嚟同你争㗎喎。因为你嗰啲胡须佬嗰啲咩天海堂嗰啲又同个大家姐。与大哥哥咁样争，呢、這个通理琴行就广州嗰间同香港嗰间就争代理咁样，好复杂㗎，即係嗰啲淡仔又係三家姐同埋唔知咩、另外一个叫咩大哥咁样定二哥咁样又争，咁仲有大家食又係番薯同埋平头庄咁样又喺度争，唉扭咁教啊真係。唔好笑人啦，你到你自己有咁嘅情况嘅时候，你应该懂得即係知道唔好重蹈覆辙啦。因为香港人好鍾意呢，即係未到自己身上发生同一样事嘅时候呢，又企喺个道德最高地嗰度啊。例如今日又琴日见到九龙湾淘大花园啲片段，有几个地盘佬走出嚟空啲細路啊， 又好嚣张啊，镜头面前啦、啊，咁又打人啊，打细路啊，咁啊清一色嘅留言咧，都系问香港人去咗边啊，点解冇人帮手啊？咁都，如果心谂喺度，你会唔会帮先？嗱，如果你话你会帮嘅话咧，就冇理由咧喺个 live 嗰个 chat room 嗰度咧，超过50个人都话紧人哋唔会帮嘅，即系大家明唔明我讲咩咧？根本就系人人喺现场嘅时候，同埋喺电脑旁边嘅时候，根本成个观感、成个环境都唔同。你喺冷气房，你喺电脑侧边，你话天打雷劈啊？点解个天唔劈嘅雷落去都得噶啦？但问题喺现场，立立乱。大家个视觉又唔同，大家听到嘅声音又唔同，大家恐惧又唔同，又惊差人，因为你同佢打交嘅话，你好好打嘅话，你都会俾人拉，你或者又唔想俾人拉，供紧楼，供紧个仔读书，甚至乎份工冇咗唔得，老豆老母要养，咁你好多考虑噶嘛喺现场，你点解唔同啲地盘佬打？可能又唔够打，因为真系太多考虑啦。但系你喺电脑旁边。哇！屌你讲乜都得啦，即系我识大把呢啲人啦，讲到自己又唔知咩搏击冠军，又讲到自己教头，又讲到自己三角洲部队咁样，屌你未捻见过出场帮人手啦，甚至乎我朋友话自己识五雷掌，大把机会俾佢试掌，佢又唔去试，即系我觉得香港人就系咁噶啦，中国人就系咁噶啦，即系讲口响啊，到你真系真实现场，你点咧？咁啊，为免大家唔好做呢啲人咧。即系你试下俾多啲同理心咧，你幻想下自己喺现场俾你，你会唔会帮啊？个个都话会嘅，咁但系点解现场真系冇人帮咧？即系唔系我解噶嘛？即系我觉得应该谂下冇人帮嘅理由喺边啊嘛？即系俾我都未必够胆帮啊，大佬！即系其实我真系好惊有刑责啊，因为一来我未必够地盘佬打啦，二来同佢打完交扭作一团，你哋会两个都会俾人拉。但放咗地盘佬，咁我啊变咗当街打斗扰乱公安罪，咁系唔抵噶嘛？即系嗰个人俾人打当然惨啦，咁但系大家又好唔忍心佢俾人打，咁可以点咧？系咪就系打一句嘢？哇！点解冇人帮啊？自己企喺道德高地，咁啊赢咗咧？咁样其实调翻转系输咗咯。 长涛，美国对香港自由人权法案希望会通过 ，Step 使用记分咗个分支叫。 哦 ，OK， 读咗金牌啊！今日示威又上 BBC 头条，咁我而家啲人把口话不割席咧，但我见听到语气咧，已经割晒席噶啦，又话唔好睇啊，俾人睇到点啊咁嗰啲咧，咁你咁讲啊，真系好容易嘅。 HKJ 香港 系 Soso， 喂你好啊 Soso， 你两个自己喺度惺惺相惜咁啊。 Soso 欠520，袁俊豪 Y U E N 俊豪5831探长，点解依家啲垃圾扑街死黑警会选择性拉人 ？Happy J 一票不投民建联主建制派。Step 是如果香港人民都仲投俾土共，就令人太悲哀啦。J 及 Blank 中央阿爷俾埋顺丰宝剑，林郑叔投到今日，都系小民受苦。Step 是容记冇记错佢家人姓金噶嘛？谭仔两党都卖咗俾远归制面。Baby Pan 我哋当然明佢林郑做紧乜啦？美股真系攞块地出嚟就解决到问题咩？我哋都唔蠢，唔会俾民建联上到位。我只系想话佢揾啲目标出嚟转移我哋视线 ，change 成民建联揾咗香港人咁多着数。 喂，但系嗱，我觉得有部分香港人啦，我谂入得嚟9/24都唔系嗰啲香港人嘅，即系有着数咧，摊喺面前咧，佢就转咗太软化咗噶啦。即系今时今日，点解咁多有200万人咧？你估200万人都系真系追求民主自由咩？因为好多人本身都系受害者，咁同仇敌忾啫。我觉得一有着数咧，就一定有部分人咧就突然间转咗态嘅。你信唔信啊？即系你觉得我个人好 mean 啦，但系呢个事实嚟嘅。因为咧嗰阵时03/71咧。一齐去游行嗰啲朋友咧，有啲都转咗蓝丝喎。 昌城民建联揾咗香港人咁多着数，下次我念起低冇咗1/3选票。Ruby Pan 林郑一讲个设置，嗰班保皇党已经冲晒出嚟晒功啦，丑态尽露。 石 都市太突然啦，平时都冇谂过出手，遇到呢啲情况未必得，隔住个芒几勇都得，讲就凶狠，做就同721、831咁。第一次反应唔到 ，Jake Blank 帮唔帮唔只系个人道德，仲有当地环境影响，差别的确好大。 嗱，你又识得咁讲啊，好多人都。即系好多人都唔好似你咁理性咁样讲，即系评论， 即係你睇翻嗰啲嗰啲片咧，即係譬如港台，我當時睇個 live 咧，有多人留言咧，係咪港台啊？即係唔緊要啦，幾個都係咁啊，不停啊，我連續睇咗50個，都係話啲人去咗邊啊，冇人幫手嘅，點解俾人箍條頸，冇人幫手嘅？即係有得，即係你可以解釋下點解？點解嗰啲人淨係識得咁樣講咯？因為我覺得嗰啲人個心態同踢波一樣啊，即係個個球迷都好似自己識踢波咁嘅，但係。咁唔係一件好事囉，我覺得。即係你攞咗個道德高地咁就點呢？你嗰個名都係化名嚟嘅啫，係咪？你會唔會攞個獎牌呀？你唔會㗎嘛。咁 KOL 就唔同啦。即係嗰啲網台主持就唔同啦。嘩，個個都企喺道德高地高過月球咁樣。咁但係你對自己又點呢？咪係呃錢嘅呃錢。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 KOL， 如果貪錢真係幾嚴重，因為你好多人信你嘅時候咧，即係當你好貪錢嘅時候咧，咁你即係個價錢個價目分明啦，咁啊自然咧就會俾人統戰，又去做政策組啊咁嗰啲，咁你到時又企喺市民嘅對面，咁但係嗰啲市民又撐你，咁撐緊佢嗰啲又冇嘢嘅，好舒服嘅，咁但係實際對個社會好唔好咧？咁啊大家自己諗啦。喂，頂唔順就洗個面先，好多貓毛。喂，我想问一下咧，呢度各位听日有冇人要翻工咧？请问，我谂都要翻工嘅，唔好讲咁嘢啦。咁我讲埋今日嗰个遭遇俾大家听咧，就算啦，因为我都系即系想将见识到嘅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啫。淡仔系三哥海天堂，唔系天海堂。我头先讲天海堂。OK， 淡仔系三哥冇错啦。咁有人话卖晒俾远归，咁买未卖之前，咪就系喺度唔知又而家姐又剩咯，即系一有钱到，即系远归分钱俾两子弟，唉，真系一天都光晒啦，解决晒所有问题啦。即系都系要外人先可以解决到呢家事咯。 HPY 唱其实再有淘汰呢啲咁嘅爱国活动，大家都唔应该理，收钱系有时限噶嘛，有佢哋自己散，如果搞七事商户亦都会投诉 Jake Blank 我。 喂，系喎，嗰个几个淘汰嗰几个地盘佬呢，有人起咗底呢，原来判头嚟嘅。咁啊，其实做判头呢，就个天敌系咩呢？就系天仙局啊。即系话有人搵佢做嘢，咁呢就约佢出嚟赌返两手咁样。咁咧就其实嗰单嘢假嘅，咁用单嘢嚟引佢出嚟赌钱，咁俾成班人老千夹住佢咧，就输晒钱咁样，即系希望佢哋以后都遇唔到呢啲咁嘅衰运啦。嗰几个系咪？咁啊，其实就算你唔系老千咧，即系一个判头或者一个 freelancer 嘅天敌咧，都系俾人约咗出嚟，话有单嘢俾你做，咁啊钱啊吸引到咧，你个人好软弱嘅时候咧。咁啊，当你请晒工人买晒料嘅时候咧，即系一个唔好彩嗰单嘢走咗数，突然间冇咗，咁啊又请晒人，又出晒订。不过判头冇咁有道德出订啊，咁买晒材料，咁啊突然间冇公开，几惨啊！咁希望我哋遇唔到呢啲咁嘅情况啦。又希望佢哋嗰啲资料唔好俾人公开啦，系咪 ？Jacob， 我喺大陆比较耐，想知道你哋觉得李嘉诚系善长人翁定系你老黄瓜？ 咩叫你老黄瓜我都唔知喎。嗱，其实你问我呢，其实我就好捻憎李嘉诚嘅。因为香港即係佢嗰个强势呢，即係太多年就令到香港啲物价咁样高呢，即係佢你唔好话唔关佢事囉。我就唔明点解好多人都崇拜佢，尤其是陶杰呢啲呢，即係擦鞋擦到呢，即係有智慧喎，你有钱咪有智慧囉，你有能力加上有智慧咪有智慧囉。即係有智慧唔系就係佢。咁当然你喺情操上佢同第啲有錢佬唔同嘅原因咧，就係佢喺大陸撤離曬嘅資金，佢有咁嘅舉動啊，都係聰明嘅。因為係人係鬼咧，你發完達就好撇啦，你就唔好喺大陸 即係俾佢揸住個袋咁，各樣即係令到佢動彈不得。咁佢而家咧就風涼嘅，因為咧佢喺大陸嘅影響到佢嘅元素減少，佢咪講一啲相對真話咯。咁我覺得一條撲街，佢臨尾嗰一刻，因為佢信佛咧，即係知道有報應咧，咁佢先回應翻少少，都係出口術啫，即係講兩句喎。咁好多人都好開心，好舒服啦。但我就唔會有咩感覺咯，對呢啲曾經偷過我哋香港人錢嘅人，我覺得都佢都係賊嚟嘅喺我心目中。屌佢起間慈山寺嗰個地去賣噶，你估未有拗翻嚟嘅，嘥鳩氣。 Ricky Jump 今晚打得惨不忍睹，探长影完相要离开。HKJ， 喂，其实咧而家都好惨啊 ，Ricky Jump， 我其实影相都影唔到啊，一拎个机出嚟就俾人喝住啦。我啲中坑好敏感嘅，即系我又唔似记者，又冇 gear， 又冇记者证。对于我咁中意影相嚟讲咧，你唔发觉近来影亲相都影人哋嘅背后咩？我唔敢影佢哋嘅面啊，实在，即系佢哋笠晒嘢，我都唔敢影啊，因为翻中俾人揼过，真系。即系我唔系怪佢哋啊，但系只不过佢哋都系受唔到咯。我认为，即系一个好有一个好大嘅谬误咧，就系、是、所有咁多条 team 去影 live 嘅，都兜口兜面影到人啲样嘅，佢哋又唔介意俾人影。但我哋呢啲喺路边咧，因为有啲大陆人影你影过你个大头，因为有啲撑景人影过你大头，于是乎惊晒所有人影相嘅人。咁我觉得是一个不幸嚟嘅，咁同我哋无知啦。因为我认为咧。最怕俾人影到个样嗰啲咧，就系、是、啲黑警扮鬼扮马，就俾你起咗底，佢就周身唔得掂。而嗰啲人咧喺度狂嗌咧，叫人唔好影样，唔好影样，佢就系惊呢啲人影佢样啫嘛。咁我呢啲声音我去唔到啲前线啊，或者啲后生仔嗰度嘅，咁啊唯有无奈啦。咁所以你见亲我影啲相都系 wide shot 同埋背面，真系好惨啊！我觉得想拗个记者证翻嚟，又冇人骚我。我又唔想要个啤梨漫步嘅记者证啊！真系拎出嚟都俾人笑啦，系嘛？自己都忍唔到笑啦。 HKJ 可能只系换个曾俊华，好多香港人已经收货。Step Boss 真系 咁，曾俊华唔使做嗰啲哪吒嘢咩？你估佢唔做哪吒嘢，咪个收场惨淡咯？又或者曾俊华本身冇乜痛脚俾佢揸住，咪唔拣佢咯？唔系唔想拣佢啊？因为共产党嘅入场券又有痛脚啊嘛，你咪唔知啊嘛？我话不停咧，嗱，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到个消息咧？即系 We the People， 即系嗰、那个Change.org 嗰啲咁嘅签署咧，一日都起码签两个或者以上噶啦。咁咧，所有嘢咧都系同美国国会咧投诉一啲香港嘅反人权嘅嘢。咁咧，我有時都幫人 forward 嘅，但我有個咧，即係日本同埋中文嘅翻譯，即係佢都有好多國際傳媒嘅朋友嘅朋友嘅。咁佢就同我講咧，一早同你講咗呢啲冇用嘅，因為咧呢、這個 .org 咧係奧巴馬年代嘅。咁啊，而家咧你就算簽幾多咧，係美國嘅政府裏面呢個班底係冇人 handle 呢個 .org 嘅嘢嘅。咁所以你簽嚟都嘥氣嘅啫，咁啊但係性情難卻啊，因為大家都好想懟冧佢，或者好想唔俾阿秃鹰做呢、這個聯合國嘅國際刑警嘅事務嘅專員，咁啊所以咧，即係我想問下有冇高人知道我嗰位日本朋友講嘅係真定假咧？即係咪真係美國完全係冇人 handle 呢一扎簽名咧？雖然佢話俾我聽，我都繼續做。咁我想得个支持啫，都系尽做啫。 HKJ 可能只系换个曾俊华，好多香港人已经收货。 都系啊， 故事真系好悲观，同宋中一样，唔敢谂会有好下场。料就算推选胜利，都平息唔到市民啲怨气。到立法会选举，中共一定双下其手，又恐吓又黑材料，有人大释法。呢、這个议会政治都是事后寿终正寝。慢慢黑警嘅暴力无止境升级，会唔会应该都同10月1号国庆有关？越近越暴力，永日长有。 其实呢个只系嗱，即系关于 Man Man 讲嗰样嘢咧。我觉得佢无止境嘅升级咧，同受有因为绝对有关啦。喺佢个角度啊，但喺市民嘅角度咧，乜你认为10月1号我哋又会停咩？咁戇鳩嘅，即系10月1号系顶推到最顶峰。其实主要咧，我哋都有一个筹码，我哋都有一个企，就系帮嗰啲 想香港好亂嘅共產黨嘅板塊做緊茄哩啡啫。咁但係我哋夾喺中間咧，肉隨砧板上，即係我哋反又係俾人啄，反呢邊又係俾人啄。咁但係大家都似乎選擇咗情願亂咯。其實情願過唱歌㗎，但係只不過我哋邊度引到啫。佢無端端又唔俾你遊行，咁啊你預咗今日有事發生㗎啦，預咗今日打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持久戰嘅所謂持久，就係究竟我哋嘅底線，我哋忍耐力有幾大啫，同埋年輕人嗰個決心有幾大啫。打又打過，係未死人啫，又或者未死人啦。咁如果就算真係死咗人，係咪會停止呢？我相信都唔會咯。咁所以係好悲哀，我覺得。但係不惜一戰㗎嘛，我早講咗，即係不惜一戰嘅意思就係、是、我哋點都要面對今日㗎。即係你唔，我啱啱先同啲老嘢傾開偈，琴日佢話即係以前從來都唔諗住了解政治。咁其實你唔了解政治，政治都嚟揾你了解佢㗎嘛。咁就講中曬啦，而家就係咁啦，即係長毛以前咁講，你唔揾政治，政治嚟揾你嘅，即係呢啲 ABC 嚟㗎啦，即係幼稚園咁樣。咁但係好多人都當佢流㗎嘛，咁但係而家咪領到應囉，你表咩態你都同政治有關嘅根本。 永力長友要返工、 啊、OK 仲有啲分化能搞分化，唔睇大局囉。Step 嗱，其實我都俾人話過分化能喎，即係例如呢，即係我揭露呢某啲 KOL，即係高尚道德嘅 KOL， 因為爭人錢就打官司，輸埋又唔敢出聲，未輸之前又話人哋抹黑佢嗰啲咧，都俾人話我分化噶。我又講個事實出嚟啫。你佢爭人錢、呃人錢，即係法庭都即係佢自己認咗罪，但係冇人講嘅。佢輸咗好多錢嘅。咁因為你真係完全冇證據 support， 你自己冇呃到人錢啊嘛。咁啊嗰單嘢冇人講啦。咁我講咧就話我分化緊個社會嘅，唔知點解呢？唔知咩邏輯嚟嘅。即如果大家對嗰件事有興趣嘅，你查得到嘅。即我證明我 100% 冇講大話。講大話嗰啲人咧就高高在上，俾人供奉緊嘅，仲係呢個咩社會嚟噶？你有冇檢到我自己？你係咪呢啲人咧？請問 ，Step 師友，明日要翻工 ，J 及 Brand 送終條件係咩？各位真係清楚 ？Shirley 林貓可能要食宵夜 ，HP 送終條件係咩咧？就係、是、最大鑊就係你唔清楚都會送終啊嘛！共產黨你唔係唔明係咪啊 ，Jack？即系恐怖嘅地方就系咁啊嘛 ！Shirley 林猫可能要食宵夜 ，H P Y 猫唔使食宵夜嘅，猫时时都要食嘢嘅，因为 H P Y 请如果只系攞块地出嚟系冇意思噶，佢真系可以做翻曾荫权年代嘅全部土地收回条例，或者仲有得救 Shirley 林探长电睇国难五金抢坏枪， 国难五金嗰班人咪就系、是。即係攞貨囉，佢俾人拉晒啦，係咪？我都唔知 update 係點樣，因為我睇嗰條片就訪問過嗰幾個人啫。咁有咩 update 呀，麻煩 update 下我啦。咁攞塊地出嚟冇意思㗎。唉，係囉，呢個土地收回條例。因為呢太多其實曾蔭權都係講㗎嘛，邊個夠膽做啫。原因就係嗰個壓力太大啦，因為周圍都係三山五岳，個個都係利益嘅板塊。喐親一個，自己就死得好慘，因為全部都係馬，即係都係賤人，都係同中國好似有啲關係嘅人，即係揾大佬拖馬，咪懟冧你咯。其實曾蔭權嘅死法就係因為佢咩都唔理，就係、是、連即係、就是、最穩陣嘅玩法都死。 搶懷搶我都好，能爭李嘉誠條撲街。Jake Blank 香港記者唔需要記者證啩？好多人話有護目鏡、防毒面罩就可以上。Jake 嗱，即係你咁講咧，係好多人都咁做緊。即係我識嗰啲扮記者，我都知佢係扮。咁但我唔想當場俾人知道你唔係記者，俾人打咁衰相啊嘛。咁所以我咧好穩陣嘅，即係我冇真嘅證，我係唔會做咯，我唔會博懵咯。即係具體啲嚟講。 J 及 Brian 多谢探长回答，夜啦，早头。 哦、好啊， Step 下次进 就啫。语文超唔使五分钟，招式啦，预期估估下。 我、哦、 想 看、啊、 其实亲亲冇兴趣睇 petition， 基本上你朋友啱，但曾伟雄嗰单就俾 Ted Cruz 攞去出信俾白宫，叫佢哋做嘢。 Okay. H T Y 请输咗咩？冇资讯、啊。Step 时送终系佢提出证据就可以引导你翻大陆，香港法庭系冇得审过证据系真定假。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冇得估估下添咯，咪就系话。 王庭威瑟林目送给你傻逼孤儿。 嗱、啊、呢啲咧就系唔捻知做乜嘅，即系呢啲 copy and paste， 我又唔知佢讲乜嘅话咧，咁啊，我今日就真系冇嘢同你癫啦，真系。都唔知边个傻逼啊，真系啊！喂，咁啊系啦，嗱，我未讲嗰样嘢。咁咧就係、是、今日即係晏晝咧就出咗去，一路都好平安，一路啲消息咧就只係嚟自一啲 TG 嗰啲有啲新聞媒體出嘅 TG 咧好快噶嘛，即係佢哋其實一個公海就包括佢哋 office， 佢哋個廠嗰度都知道會發生咩事嘅，咁咧就一路睇住，哇！我哋明明喺度十分鐘之前經過呢度，咁啊睇翻個 live 就已經出咗黑旗，放咗煙咁樣。咁我哋都係喺個流程裏面，因為我哋一早已經收到風，西環嗰邊方向咧有水車出，即係截咗嗰邊。咁我於是乎咧，我哋沿住江樂道就諗住去正總，但正總嗰邊咧又倒流喎，因為正總又話黑旗喎，咁啊夾住中間啦。咁我咧就揀一個金鐘道咁樣嗰邊去啦。咁去到嗰边咧就咩事都冇，因为大家都好似冇嘢发生咁嘅。因为其实最主要咧就系啲人突然间急速流动，喂推啊推啊推啊推啊，咁啊啲人先会知道嗰边发生咩事啦。都系用口传嚟传过嚟嘅。咁于是乎，我一路行到去警总嗰度嗰个位，咁我突然间突发奇想，我咦从来未行过未行，即系未试过咁样行法行去皇后大道咁样。咁于是乎行咗皇后大道啦。咁我真係實在今朝即係淨係飲咗一杯咖啡同埋一杯熱奶茶，咁好頸渴，即係唔夠水嘅，基本上佢都係講。咁跟住話好頸渴，唔得去飲杯嘢啊！咁未見到大快活，如果唔係一定唔會幫襯大家樂。咁就貪就手啦，就行咗大家樂啦。咁入咗大家樂之後呢，就因為其實落大家樂呢已經落到灣仔度啦。其實我哋就係喺皇后大道咧，就上到山，即系嗰个未去到新华社之前，就落咗楼梯，落咗活道经过，咁落咗间大家乐嗰度饮嘢，因为其他餐厅冇开，咁跟住饮下咧，突然间见到咧，差唔多近大友嗰边咧着火，即系有人烧水马，咁我咧谂住冲落去影嘅，点落到有消防嚟救熄咗火咧，所以大家见到我嗰张相咧，我 page 嗰张相咧。就得啲煙嘅啫，咁個天咁啱有日落，咁啊有少少紅色，就睇落好好嘅悲壯咁樣啦。咁我嗰張相就喺嗰度影嘅。咁之後咧，落到街咧就繼續啦，繼續行啦。咁其實當時我一路都留意緊咧，究竟啲警察點推進嘅。咁當我出到英皇中心嘅時候咧，咁我發覺咧，喂唔係路喎，銅鑼灣就已經出黑旗，就推進緊。咁灣仔嗰邊又向呢邊夾緊，咁咧又發現咧，同時咧。呢、這个告示打到呢有大量狗车咁样。咁其实三边呢都夹晒，啱啱我哋呢即係我估计呀去到鹅颈桥同埋298之间係最悲壮嘅，咁我估到㗎啦。咁我就同阿监制讲呢，同埋阿 Joey 一起行緊，喂我话咁样推进唔係办法，我哋一定要上山逃亡，如果唔係好惨㗎。咁点知说时迟那时快，我谂住叫翻阿 Joey 行翻转头，点知突然间有三架防暴车，哇喺我隔篱啊！即系直头啱啊！当时就喺集成中心嗰个位，嗰黑街街口同埋球场嗰度，啱啱喺人中间，哇！已经喺个车度未停车，已经喷紧胡椒喷雾啊！咁同埋咧，你亦都有示威者咧飞咗两嚿砖过嚟喺我脚前面飞过，即系话咧。警察同埋示威者都襲擊緊我個方向，哇！當時咧我已經 发觉自己呢即係受到考验啦。如果大家记得我讲过呢，我喺沙田遇到噴胡椒呢，我心跳都唔过70嘅，我好老定同埋觉得冇事嘅。咁但係头先竟然呢，我相信超过 70， 我諗接近80心跳。因为嗰个冇得走，又同埋遇到胡椒同埋遇到砖块喺瞬间15秒之内发生咗呢几样嘢。咁呢我真係都几驚㗎真係。咁於是乎呢我原本去黑街嗰边上山呢，我改返转头行返转头去返嗰个停尸球场嗰度上山啦。哇，点知嗰度原来已经有大量嘅示威者呢就避走咗去嗰度啦。咁点知嗰度呢上湾仔道嗰条楼梯呢好窄好斜，人咁多根本就上唔到嘅。咁呢我哋呢就选择咗标入一间夹公仔机嗰度避一避先。即係 in case 佢放出去弹都冇咁硬啊，因为嗰度走唔到人又会踩死人咁样。咁於是乎我哋避咗入嗰度囉。哇，当时我心都跳到啵啵声啊。即係其实我每次呢有呢啲情景出现之前呢，我预感都好强嘅。包括今次。但只不过今次呢，因为个选择嗰条路你要有埋其他同伴嘅朋友呢，就係商量咗一段好短嘅时间已经走唔甩啦。咁即係托赖都走得啦，因为嗰啲警察就冇喺嗰度落嚟捉人，好彩咋。但如果选择咗喺嗰度落嚟捉人嘅话呢，根本就冇得走。咁我发现咗有两个扑街唔家产呢喺个球场度打大赤喺度打緊波，成个篮球场呢得两个人喺度打波啫。当成班人冲緊上湾仔道嘅时候呢，嗰两条扑街走去闩埋摔埋嗰度门，球场嗰度门喎。是不是天才，你说两个扑街，即是觉得自己一定没事的，即是而那些人想入来避一避，他都闩埋到门自己继续打波咯。屌你，哪有人这么自私啊，真的。咁于是乎呢，即是我亦都是睇緊那些消息啦，咁原来三边都好凶险啊。咁啊直头地铁就封晒啦，铜锣湾仔金钟都封晒啦，咁即是我喺正个封咗三个站核心呢，基本上一定係打得好金㗎啦。咁但我估唔到嘅就係呢，嗰啲人就突破咗铜锣湾呢，就再行去呢个北角嘅方向。咁应该呢中环方向就越嚟越冇事嘅，因为警力呢又由嗰边调去嘅。咁於是乎呢，我因为听日要返工，即係监制要返工，咁所以呢唔想搞到咁夜。咁於是乎呢，我就去咗坚尼地道行山，就喺缆车站落返中环就搭车走咁样。咁就今日就咁样有惊无险就完成呢个行程，就冇俾人拉到。咁距离俾人拉最近就係今次㗎啦。咁样。我未用到预咗俾人拉，因为我都係諗住不被捕不受伤嗰种罗里飞嚟嘅。咁但到今时今日我哋呢啲咁嘅中坑唔係戴 gear 啊，都被人打到豬油瓶，都被人屈到手都斷，咁嘅时候你都唔好话唔危险。咁根本上係无差别普通市民，包括食完糖水行过都俾佢拉嘅时候，咁諗下根本辣庆晒全香港人，即係原本有啲真係和你飞嘅，喂俾你拉完一次之后下次即係可能我崩溃或者会还掂都系啦，同你搏一搏㗎嘛，尤其是老嘢添。我相信嚟緊会好多老嘢加入呢、這个前线行动啊，真系唔敢包啊，真系。 治理国难五金毛拉晒，昨日长沙环道开幕撤销猪跟住大班九零九，不过揾唔到啲乜嘢。C K Alanhi， 控探长好得手，自愿令正案你傻逼样子，要你孖战逼的画面，有能生活能救的低能儿，春城真记者都俾黑叉打啦。其实有无记者证都冇分别，木麻着民建联提修地条例只系曲线叫立。 啊，唔怪得知啦。500人啊过咗，咁就开始可以做嘢啦咁样囉。但都算少㗎啦，即係呢啲淨係喺度闹嘅呢，我真係唔明白。即係我再次讲一次呢，即係我就唔会同佢闹交嘅，因为我大爱㗎嘛。咁但係俾錢呢啲人嗰啲真係傻逼嚟㗎喎。即係佢以为咁样讲两嘢呢，啲人就会转态呀，就会好撚驚呀咁样。係咪傻逼呀你话。 昌城真记者都被黑叉打啦、哦。其实有无记者证都无分别。麦麻着民建联提修地条例，只系曲线叫林郑暂缓明日大罪，即怕佢又恨头埋墙。Ruby Pun 今日福建帮打似 VB 记者 ，Ruby Pun 水炮车都烧着咗。Happy J 林病和民建联都是垃圾。Step Up 呢啲时候冇路走，好弊。Ruby Pun 呢班福建人真系过足警察瘾。 系、哦，即系我想讲啊，今日咧，我见到一个场景咧。即系去到明苑西街，即系嗰间咁嘅核突酒楼，至到柏台山嗰段路咧，哇！差人受到英雄式嘅欢呼、哦，但系咧，即系警察收唔收钱嘅咧？即系嗰啲人唔系讲广东话，警察好嘢咁嗰啲咧，喂大佬，你香港警察服务香港市民，虽然嗰啲都系姑且叫香港市民，咁但系嗰啲全部都系新嚟嘅，先至会招呼下你，先会。即系蛇鼠一窝，基本上就系、是，即系你唔觉得羞耻嘅咩？仲挥手嘅有啲，觉得自己系王子出巡咁啊！真系不知所谓，即系可能嗰啲真系福建警察嚟嘅都唔劲啊！啲 fucking police 嚟噶嘛，嗰啲系，即系场面系非常之好笑，我觉得。 GMT 紧急法立即实施，条文包括可授权执法人员逮捕及搜查处所，无需手令，管制刊物及通讯，禁止蒙面法等，立即关闭香港电台，禁止连登煽动性不实报道网台运作，拘禁不实报道新闻记者，封闭传媒集团，不违法行何刊物，不列误 判罪， 慢慢打波个两个一定系福建人 step up 先，咁快啲做，快啲出紧急法， 系啦、啊，快啲啦，即系你以为咁样恐吓咧，嗰啲人就唔出嚟咩？你戆鸠噶。即系我觉得咧，最可悲嘅人类咧，就系、是、生活喺一啲极权底下都觉得自己沾沾自喜嗰啲咁嘅废柴咧。即系你连咁自己嘅尊严都要失去嘅话，你又唔好出嚟杀嘢啦。屌你仲改个英文名，屌你翻大陆啦，吴家产。 八年探长马朗打波个两个一定系福建人。 咁啊唔知道，肯定唔到啊呢、這个真系。 搵信旺被狗一路走到去北角，千人线木麻雀探长有无 join Telegram？ 气象巴打哨兵消息，佢哋会速步拍票喺边度部署志愿连政 邀请 by stage 条 L 陈志思，我住湾仔，个个礼拜都冇得落街，你哋有冇考虑过我哋啊？边个自私？ 喂嗱，讲咗边个自私咧？你有冇谂过嗰啲人落街系为咗做乜嘅先？即系其实我都惊俾人打噶，但系我落街咪落街咯，你有你嘅自由落街噶嘛？你唔落街，你唔够胆落街啫嘛？嗰啲人系为咗乜？你知唔知噶？你不如谂下人哋为咗乜先至会出嚟有啲行动啦。嗱，你又梗系会答咧，即系用第二个方法噶嘛？系咪？咁但系咩方法未用过？就系、是、你唔知道人哋曾经用过啲咩方法，你先至觉得人哋用呢啲方法系自私啫嘛。咁所以你搞清楚人哋为咗乜嘢走出嚟做社会运动，你先至评论人哋自私啦，好冇？即系如果你想答咪答咯，即系你都答唔到噶啦。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些人出来做什 么。L-Chan 烧水马 D 黑烟一定毒过催泪弹 L-Chan 极权妄想症。 其实很简单，烧水马那些人呢拉到就犯法的。我完全是不觉得那些不是犯法、啊。但是黑警掟催泪弹他不用犯法的、哦。他是包庇了、哦那个、法律，即是赋予这样做的、哦。咁你咪戇鳩噶，即系你兩樣嘢嚟比較，你已經戇鳩啦。如果大模私樣咁樣走出嚟放毒啊，你又覺得冇嘢喎？嗱，呢啲人咪就我講緊嗰啲人咯，即系匿喺極權嘅格拉底嗰度索佢啲嘢，又覺得好撚正，舐埋格拉底都得。咁但系人哋爭取一啲與生俱來原本得到嘅嘢，有咩錯咧？請問，咁你梗係唔知啦，同你講咁深層次係咪？ 红茶蜜金韩国国， 屌真系唔知你讲乜鸠。红茶蜜咩啊？唔知你讲乜鸠，英文可能会知嘅，等下先。 The national flag of Korea was the war criminal flag that caused Lai Dai-han in the Vietnam War。 真系都唔知你讲乜，真系对唔住。虽然英文我明，但我唔明你成句讲乜。 富山矿果 D 福建帮仲指挥警察快 D 做嘢 ，Ruby Pun 探长你买到十月一号嘅饮衫未啊 ？Leo Fresh 我谂紧。 喂，十月一号嘅饮衫不如买校衣啊！大家着唔着啊？团联即系校服啊，不如团购啊！有冇人有呢个 idea 先？ Lil Fresh， 我谂紧十一出唔出嚟好。我有个 friend 次次都出嚟行，但嗰日佢话真系唔敢去 Cav 五百二十官逼问反，抢坏抢白捻千里落街系被差佬黑警打，关示威春事咩？ 佢哋唔捻敢落街咪唔知咯，所以成日睇埋啲无线嗰啲咁戆鸠嘅新闻，甚至乎可能佢连新闻都唔睇啦。呢啲人系咪？咁啊，今日去大家乐买嘢嗰个阿婶咧，佢写个喃喃自语咧，唔好搞我哋铺头啊，成啊！我咪同佢讲，我话黑衫嗰啲人唔会搞铺头噶，即系你系咪净系睇无线啊？即系净系听人讲噶咋？我最危险系警察，你知唔知啊？咁样佢答唔捻到啦，当然。咁啊，黑衫其实唔系未搞个铺头嘅，但系白居冤有头债有主啊嘛。即系当时啊，元朗啊、上水啊咁嗰啲药房，因为佢搞到地方污糟邋遢，政府又唔理。咁於是乎佢哋就自己搞掂一即係私了一單嘢，冤有頭債有主。咁大家落你頂籠，你嗰啲唔知咩商會嘅撲街，咁人哋唔會搞你嘅。咁啊，有人話次次有 fans 次次都出嚟，但十月一號就唔敢出嚟啦。咁我覺得多人就唔緊要嘅，即係出唔出嚟，你又唔好即係早出晚歸，應該安全嘅，作為一個表達。咁但係少人你就唔好出咯，多人咪出下咯。咁如果个个好似你咁谂咧，就输咗噶啦。即系你即系陪住佢癫啊！即系你表唔到态噶啦。咁当然呢个梗系你自己评估啦。你觉得太险咪唔好出咯。有得出亲嚟都俾电光扫射就死咗嘅，咁咪唔好出咯。但系冇咁嘅能力噶嘛，又事实上。 卡五百二十官逼问反，抢坏抢白捻千里落街系被差佬黑警打，关示威春事咩 ？Cloudtail Doc 王支持香港附件引用都毁灭英国普通法，要香港比较深圳还落后，香港人要接受上世的苦因果。派刀和红龙尖衣俾附件人出来真杀人，警察会放走杀人的附件人，请支持毁灭香港明日大罪计划。L Chen 为咗崇高理想啱啊，你又知唔知系乜？点至叫争取到？搵信旺道抢有一班化学工程师拎咗催泪烟尘。 你呢啲咁嘅 L Chan， 唉，都系同你讲下场包雨冰嘅，简直呢、这个唔系崇高嘅理想，呢、这个超级卑微、超级即系谦卑啊嘅一个收数行动啫。因为中英联合声明有讲啦，真普选啦，咁佢而家走咗数啫，即系收翻数啫，我冇争取更加多嘢，所以呢个唔系好崇高嘅理想嚟嘅啫。咁但係喂，你借咗錢出去，你如果你習慣唔收數嘅話，係你嘅事㗎嘛。咁但係你同全世界都簽咗個聯合聲明，你收唔到數，我就出嚟爭取，民工用過曬啦，立法會爭取過曬啦，咁出嚟私民地靜坐試過曬啦。咁但係政府當你留嘅，你會點呢？如果俾著你，你係咪算啦，暗春啲啦？但唔係人都選擇好似你咁樣做暗春㗎嘛？你明唔明啊？究竟？ 雪崩雪探长好 ，Ray 月探长好 ，Hello， 出嚟 snap 你 Hello。 喂，睇下点解成日都咁咧？今晚Win 什？等先啦，哇！点解今晚六百几人嘅，仲多过嗰晚嘅？冇五毛都咁多人，即系咁少五毛都咁多人，真系。 搵信旺道请一班化学工程师拎咗催泪烟残余物做化验，请你 Google 下，会知道更多。央视警察对所有犯法嘅人都一样执法态度，系唔会俾人话黑控。 咩话咩？我唔明你讲乜？警察对所有犯法啊，系啊，冇错啊。问题就系、是。喂，俾人影住晒，你好心唔好咁懦啦，你班仆街。嗱，同啊呢个灭虫专家，虽然咧你系即系你讲嘢都好似有道理咁，咁但系咧希望你唔好将啲 emoji 咧不停咁样即系重复啊，因为咧 Siri 好蠢嘅，成句嘢读嘅，咁所以咧就希望你唔好咁样打 emoji 啦。 黑控五毛完全唔知乜嘢系香港核心价值 ，step 都先唔使讲黑警乱放催泪弹啦，啲艾心惊放三人周街打人都冇后果。 咪系咯，即系你好心你唔好喺度献丑啦 ，L Chan 呢啲 即系你冇同理心，你冇是非黑白之分嘅咩？即系你牺牲少少，都系为咗争取翻原本你拥有嘅嘢。即系你嘅选择，鹌鹑畏缩畏惧，好怕极权咁样。咁我理解嘅，咁你都唔应该话人哋做呢啲嘢啊嘛。咁啊，五毛只系核心价值就唔会做五毛噶啦。佢哋唔核心价值太高太高尚啦，实在对佢哋嚟讲。啊，灭虫专家，咁拜拜。 五毛黑二门，好妒忌香港人可以上街示威，全世界都为香港人嘢质素而震撼。嗰种勇气，大陆你反乡下执牛屎啦，净系识食，净系屙，其他乜人都唔识。有猪肉食就趁义勇军进行乞，笑谂死人类。有食猪瘟肉就自豪得意，好捻幸福啊！ 好捻幸福啊！佢哋好幸福嘅，我觉得。即系有啲人觉得香港人毁灭佢哋幸福啊嘛，收割紧噶嘛，大佬。畜生嚟噶嘛？嗰啲食粪屌屙嘅啫嘛。 尹信旺唔要着校服，我同个黑社会冇关。L Chan 对应 同黑社会冇关，个校服唔系着俾黑社会嘅，系俾香港嘅核心价值嘅。已经死咗好多嘢啦，香港。我就系为嗰啲而着校服啫，你唔好误会。OK。 L Chan 对英国旗、美国旗呢？啲低能嘢你又点睇？ 嗱，你我真系纯粹绝对解释到俾你听。对英国旗美国旗呢就纯粹为咗英美嗰边嘅媒体会因为见到佢自己支旗而报道呢单嘢嘅。咁呢个呢就是一个 marketing 嘅手法。即係正如你去到大陆要学讲普通话，就希望令到嗰啲人会听你讲嘢。咁解嘅啫，明唔明？咁另外一样嘢呢就係英国旗美国旗呢就係俾国际知道香港好多唔同嘅人在香港做生意，是一个国际性的城市，这个第二。第三就是你不知道拍过拖未呢，即是有些女仔呢就明明同一条新仔拍了拖，同九一条分了手的。那么九一条对他好好，但是分了手有些后悔啦。那新的仔又打他又刮他又成日迟到又成日同第一女玩的。那么又很难怪那条女呢会摆返旧那条仔那幅相在人包里专门激下他又好，怀念一下又好。就咁简单咋嘛，你諗咗啲咩呢请问。不过你都唔明㗎啦。即係你明白你又唔会讲呢啲嘢啦，係咪 我520你隻猫都对政府有意见。 可能 是、啊、就叫屎便你洗怕落街。你哋落出系无犯法，唔怕送中落。HPY, Chan 十一我一定大扣，我嗌爷死记。石夫市示威者好理性，针对性对父母差别伤害平民嘅恶棍，俾差佬捉到又系有后果。Ruby Pan 校服几钱套？8年50月1日 Pet Water,Water Skin。 系冇错，喂，阵间啊，校服几钱套啊？我谂未必洗成套着嘅，譬如你搵个披个马喺个头嗰度就得噶啦，系嘛？即系象征式嘅啫，唔系着件白色衫就得噶啦，系嘛？即系唔使专登嘥钱买嘅都。 L 陈冤有头债有主，仲要必和及妻儿添。 嗱，我唔明你个证据喺边？必要和及妻儿系点样？用一口就和及到妻儿噶啦，系咪？即系你觉得系咁啊？天灭中共灭咗啦，已经系咪？咁所以即係我唔明嘅点解咁样諗囉。咩叫必和及妻儿呢请问。有冇证据先，有冇口实先，有冇即係总之讲证据啦，即係而家理性讨论啦。 全两暴徒暴动警察執法合情合理。Step 不是系囉，行得正企得正使乜驚，冇犯法又使乜驚。西米老友请咁大陆人喺人哋国家对中国旗你点睇。 我觉得美国人喺中国旗系咯，即系点睇咧？冇嘢嘅，佢都有佢自由嘅，因为佢喺自由嘅国家嘛。哇，流鼻涕啊！等阵先，唉、哎，原来叫我帮你索鼻系嘛？阴公啊！因为咧，可能我狂吹风扇吹到佢流鼻涕，但我好热啊嘛，大佬，你唔好走埋咪得咯，阴公。暴徒暴劫警察合法合情合理啊！你系咪盲嘅咧？请问你有冇见到佢拉嗰啲系暴徒咧？我真系未见过佢拉到暴徒咁滞，都系走紧嗰啲啦，黑衫你当系暴徒啦，食完糖水翻屋企嗰阿叔又系暴徒啦。即系大量嘅冇破坏紧一啲嗱，即系嗱，老实讲， 你见过警察拉到啲掟汽油弹啲未啊？我就未啦。你见唔见警察拉嗰啲泼墨去呢个中联办嗰牌度未啊？我真系未，睇匀咁多 live 都未睇过，有啊，唔该你俾我睇下。咁警察嗰啲拉嗰啲咪暴徒咧？好明显又唔系暴徒，即系有个阿伯坐喺个栏杆嗰度，有个游客系咁揾嘢嚟啡佢，兜口兜面啡，嗰啲拉埋。喂，屌你系咪盲噶？究竟屌你啲咩穿窿啊？咁你点样过做人做咗几十年，即系你咁样睇嘢嘅？点解调捻转嚟睇嘅？你有冇落过现场先？即系你唔好讲，我当系先得噶，大佬。 Step 都是系咯，行得正企得正，使乜惊？冇犯法又使乜惊？ 系咯，使乜惊？ 四米路友，请咁啲大陆人喺人哋国家举中国旗，你点睇？眼瞓嘅表情。Cowtail Duck One was hidden by stage two. L 请市民更卑微嘅理想系平平安安过生活。 嗱，而家就系咧反送中咧，咪就系可以咪就系唔能够平平安安过生活咯。原因就系反送中恐怖之处咧，你翻翻大陆玩，俾人点错相啊？你得罪咗啲人啊，唔知翻到去无端端又俾人塌咗啊！做生意无端端你同紧一啲政府部门合作，但系咧就啲政权交替，就突然间冇咗个大佬啊，或者俾人整蛊啊，俾啲 competitor 整蛊啊，咁又俾人拉咗咯。你翻到嚟香港都俾人夹硬拉翻去咯，即系大家就系惊呢啲咁嘅魔爪伸到嚟香港啊嘛。大家两边嘅法制唔同啊嘛。我哋系即系而家嗰啲示威者后生仔，根本如果你净系送中法，拉到咪拉到佢啦。佢就系为咗嗰啲同大陆有好多关系嗰啲人而出句声，唔能够令到香港嘅法律随时咁样改变啊嘛。就系为咗呢啲咁嘅诉求啫嘛。即系你觉得冇问题咩？你觉得咁样就平平安咩？喂，今日就反送中啫，第日不停咁样有好多唔同嘅法例过咗之后，你仲可以平平安安咩？即系你唔该，谂下啦。 Caris Y 熊猫好，快出紧急法，然后国际取消香港最优惠待遇，将香港变成一国一制。我睇下你中国会唔会自动解体？死傻仔，就系、是、想滥炒你大陆啊！好彩你啲国家领导人唔中伏咋，死傻仔。 嗯，都系噶都。 赖兰 key 今晚个直播台都早收咗，我都系第一次入嚟。 哦、oh, okay. ， 原来场警察暴动，市民执法都合情合理。西米路喺香港举美国旗，英国旗就系低能。西米路友，趁咁你应该去验下脑。Alan 长啱啱行过楼下，见有手足被狗斗，佢又未落嘅。我单拖一个人，望住咩都做唔到，好无力。专家灭虫白鸠黐五毛乞儿，扮睇唔到黑警选择性执法下，翻大陆住啦七头。大陆冇示威者家，公安好谂人持家，必利用。 喂，阿滅蟲專家，就希望咧，你即係雖然我哋個睇法都好似嘅，咁但係希望唔好一開波就話人白鳩黐同五毛乞衣啦，因為有好多人真係唔係乞衣嚟嘅，唔係乞衣啊，緊嘅，人哋邊度有錢買電腦啫？即係好多人都唔係五毛嚟嘅，因為只不過係政見唔同啫。即係覺得政見唔同咧，就應該用道理或者用個事實去化解大家嘅分歧啊！即系我认为系咁啊！即系你当然可以唔同意啦。咁我只不过我就唔系唔准你留言啦。即系我意思系话，即系如果可以倾到嘅，咪倾下咯。即系有倾嘅空间噶嘛。咁但系有啲咧，一开波咧就不停咁 copy and paste 恶毒嗰啲咧，我直头倾都费事倾啊，直接ban 走佢就算啦，好冇？即系希望呢度个气氛咧就真系倾偈嘅气氛，就唔希望咧。即系大家未倾之前就用一啲扑街乞衣五毛咁样，即系我觉得未必恰当嘅，因为事实上有啲真系唔系五毛，真系真心交都唔定嘅，我认为。 Hellcat 举旗又点？系美国举咩旗都得，犯咩法烧美国旗都得啊！ 永 强女人多，因为我哋可以发表意见，可以发泄愤怒。H P Y Chan Pei Ma 大孝系孝子先做噶。Hellcat Kid Sorry L Chan 你唔代表我，我唔想卑微生活嘅 L Chan 明啊。不过而家系嫁咗个老公系大陆 Ruby 片， 今日唔止系美国旗同英国旗， 喂嗱，最 惨咧，好多国家嘅旗。示威 停一停先。最惨咧，明啊！不过而家嫁咗个大老公系大陆噶，即系嗱，最惨就唔系我同你有份嫁噶，即系当时英国人出卖我哋，即系信错咗中共咁啊，嫁咗俾佢，我哋冇得拣，喂，俾老公虐待都要出声啦，系嘛？ 即係俾個老公虐待，你都要報警，或者你都要硬開佢，或者你要走避啦，係嘛？咁走避唔到嘅，冇獨立經濟能力嘅，又甚至乎好惡嘅，周街都係自己啲同門兄弟嘅咁樣，咁你可以點咧？咁唔通唔出聲啊？即係人人嗰個取態唔同，人人個 situation 係一樣。即係你個取態可以任老公打到殘廢，好似印度啲女人咁。即係呢個冇人干涉你呢個取態嘅，但希望你唔好覺得同你諗法唔同嘅人就係破壞緊你嘅生活啦。唔該，即係因為我就係為咗呢啲嘢嘅咋，我哋唔係為咗消滅中共啊，大佬。明唔明我講乜咧？唔知，希望你明啦。 Ruby 權今日唔只係美國旗同英國旗，仲有好多好多國家嘅旗。示威者接受訪問話一多謝他們嘅支持，所以要舉起佢哋支旗來說多謝。 哦，係咯，有個理由。 請 佢 哋人收看探長，因為這果可發表意見，發表不滿。 係，咁我唔係俾個機會大家嚟發泄嘅，即係我想透過溝通咧，即係明多啲。咁啊，即係因為我覺得透過溝通咧，可以令到你冇咁忧虑同埋冇咁哀伤嘅原因就係有好多嘢，譬如成日听啲悲天悯人同埋制造恐惧制造恐慌样样将啲情绪成大十倍嘅网台呢係好爽嘅有啲人，但你解决唔到你即係嚟緊会点样嘅，即係你听完之后呢你成日觉得有个人帮你出一句声就舒服晒啦，咁可能有啲人嚟呢度都系咁嘅，但我觉得咁样并唔系王道囉，我觉得应该要透过思考嚟克服恐惧嚟继续行落去先系路㗎大佬。你成日听嗰啲不停咁闹咧，鬼唔知共产党咧恐怖咩？鬼唔知林郑好扑街咩？咁你重复十次咁啊，如何咧？咁解啫。 A322 黑警而家做嘅嘢，系共产党嘅支持下，将来系咪真系会无后果 ？L 枪架咗，但系唔系应该手下辅导咩？说声狂抗争者、特记者好的。 喂，咁你不如加个印度人啦，加印度人冇得唔守辅导噶，一唔妥就打死咗啊！即系你愿意咁样做，我系同情嘅，咁但系你唔好叫我好似你咁样做咯。 说声狂抗争者、特记者好得睇，佢哋话我哋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同美国人一样，所以举美国旗。Ruby Queen， 咁我10月1号就决定着黑裤白衫。 专 家灭虫五毛，黑够买猪瘟肉嘅钱未啊 ？DD 号系会祸及妻儿的。若果美国人权法通过 ，D senators 已经放风制裁系会祸及班扑街嘅一妻儿。 Oh, okay, L 全你哋敢争大陆，真系会翻去玩？专家灭。 嗱，你问我啊，唔好话我哋啊，我答我唔能够为佢哋答嘅，我已经剪咗回乡证，换咗 BNO， 我完全切割，绝对我翻我大陆有层楼我都唔翻去收啊，即系牺牲埋呢啲钱啊，我都系为咗唔翻大陆，避开咗佢啊，我唔够胆同佢斗啊 ，OK？ 咁如果你又觉得啊，为咗啲吃喝玩乐、食粪屙屌而能够牺牲自己嘅尊严嘅，咁亦都系你自己嘅选择嚟噶嘛呢、这个。即系我哋从来都冇觉得你嘅选择系错嘅，但系问题你唔可以喺度指手画脚，觉得人哋系影响紧你嘅生活先得噶。 专家灭虫祸及最少三世啦，乜叫查三代啊 ？Hack Hack， 我唔会翻大陆玩，多谢。叔叔有咩好玩？介绍一下 HPY， 其实好简单，驾炸嗰日着白衫，手臂绑黑丝带，已经一个送殡仪式。 Okay. 当然啦，如果你有感情嘅用麻纱披上头，就更加感动。Step up 上任旧先去大陆，自己送终。女人做今日有个韩国叔叔专程飞来香港撑香港人体验现场，感谢他。 Okay. 你今时今日居然仍有人信警察，不过几位后生命还拖揿住个大陆呢，不知是否社工狂咗住等警察嚟，最后又系放生大陆呢。F520 如果有中国公平公正的司法，应该就得会有翻送终。石浦市无必要都唔好去，有必要都谂办法唔好去。Now 由你老母50步小白步，最好滥炒，睇下边个扑街先。石浦市当年香港人都冇份决定香港前途， 边个 话转移俾中共？香港人连四女都冇有唱，又话俾英国出卖家俾大陆，但又话要追讨落实联合声明，系咪密？ 嗱，你咁样讲啊，真系戇鳩啦！嗱，话英国出卖俾大陆，咁佢出卖咗我，点解唔可以话得佢啊？咁佢真系出卖咗我哋，但又话追讨落实联合声明，因为你出卖个嫁妆就系联合声明啊嘛，咁嗰个你应该要履行噶嘛，咁啊话英国佬，咁我可以诛灭咗英国啊？唔通咁又唔得？咁我梗系要追数噶啦，咁追咗数呢啲叫矛盾咩？屌你个脑真有啲问题，发觉即系两件事嚟嘅。咁我评论英国出卖咗我哋，事实上真系出卖咗，因为我哋冇份选择。但系咁出卖咗个嫁妆，我哋要追啊！即系重复讲一次，我惊你唔明，因为突然激动咗少少。 我要追翻呢、這个呢条数，我系选择追数啫，系你选择唔追数啫嘛。因为你系适合嫁印度人嘅，真系。 奉请海探长香港应有嘅人权自由、发言自由，内地人被洗晒脑，完全唔会体会得到。 喂，但系头先嗰个我相信香港人嚟嘅，咁你系点样评论啲香港人都系咁先？除咗紫金堕落之外，我真系冇第二个形容词咯。Sorry，L Chan 啊。 请两暴徒的暴行，你看不到你字猛啊？ 暴行暴徒的暴行我看到啦，梗系全部都有个荧光嘢，同埋着黑色衫，唔系同埋嗰啲咩不扎个嘢，系扮示威者，扮 first aid， 啲全部都睇到晒嘅，大佬，我唔系盲啦，梗系嗱暴徒，你称得上系暴徒，佢又唔系警察，又唔系唔系市民，唔系即系唔系警察就系市民啦，暴徒系存在嘅，咁我赞成暴徒系俾人拉嘅，因为暴徒俾人拉系佢嘅责任嚟噶嘛。即系佢嘅后果嚟噶嘛？我完全冇反对啲七人系拉暴徒喎、啊，但系问题就系你而家见到嘅就唔系拉紧暴徒啊嘛，即系暴徒有俾人拉，咁但系拉普通市民更加多，出嚟游行嘅系暴徒咩？你认为出嚟示威嘅系暴徒咩？甚至乎有啲人喺有不反对通知书底下照射照拉，咁呢啲系事实嚟噶嘛？你讲嘅个案同埋我讲嘅个案系天渊之别嘅，十对一都唔止、啊，咁你识唔识计数咧？请问？最好你答下我啦。 如果真系想睇到大陆解体，好想粤语推独立，唔想讲普通话枪城，今次打你，下次可能会杀你、哦。真系唔知佢哋会做啲乜。 谢 你因为爱中华文化才灭共。Frank Wilson 从 B N O 俾港共难直收唔到 ，bad guy 你食屎啦！无啦啦你上来买楼托价 ，E B E 同聪明人啦。 你讲乜捻啊？无啦啦你上嚟买楼托价，我冇上嚟买过楼、哦，嗰间系我老豆喺乡下起嘅楼嚟嘅啫。是平地起的一间屋嚟㗎喎。 E,B,E, 同聪明人啊交友可能得到一点智慧同五毛讨论系浪费自意时间便力长先睡了。晚安 好啦。 麻雀大马同台湾蓝营都好亲中，所以五毛未必真系大陆你好，识要住唔似 Twitch 支援 extension， 否则可以即时睇到听众嘅国家分布。 我冇所谓啦，即系其实咩国家嚟嘅都系讲道理嘅啫。即系譬如你唔讲道理，有啲直头广东话我唔识嗰度直头 ban 鸠啦，咁但系 L Chan 嗰啲佢真系本地人嚟噶嘛，住喺湾仔佢话，咁我都系所有人都尊重嘅，咁但系咁啊有时政见唔啱佢又停咗，唔知瞓咗觉定系收皮，我知我说服唔到佢嘅，但系佢多啲即系个 perspective 阔睇阔少少都好嘅，我觉得即系话唔定佢说服到我噶嘛，但系 so far 到而家都说服唔到 咯。Ban 鸠你系大陆边区买楼咁巴闭啦，扮豪下怕 stage you。 我就唔巴闭咯，都话我老豆起咗间屋喺祠堂隔篱，乡下地方嚟嘅啫，唔系好值钱嘅，咁解啫。即系嗱，唔知点解咧，有啲人嘅价值净系喺啲钱银嗰度嘅，咁啊好难沟通嘅。咁啊，但系又改英文名喎，唔知点解呢啲人又写简体字喎。即系如果你外国咧，唔该你又用翻中文名啦。我真系好睇唔起呢种人嘅，真系。 Chuck King 其实中国人民很多都知道共产党恶行，但没勇气反抗。中国人民发醒来，打倒共产党，还中国人民自由民主。 其实呢度都曾经有几个大陆嘅朋友咧，都好即系嗱，我喺身上学到嘢啦。当然，即系都解释过点解佢哋有咁嘅现象嘅。咁但系我哋又冇义务去啃佢呢啲嘢噶嘛。其实咁，但系偏偏今日就要啃佢哋呢啲嘢咯。即系正所谓。你未见个鬼鬼嚟揾你咁解啊！真系。 Why wing time 一啲男斯文同佢讲多句都嘥鸠气，恶破 free China 呢句由佢哋嗌出嚟系最搞嘢，全两暴徒拉唔到系佢哋跑得快拉到无辜的市民咯。 啊，你真系几捻新颖喎呢个讲法真系。咁你差佬咪废咯，佢跑唔到就拉嗰啲市民，咁你应该怪责啲差佬点解咁捻跑得咁捻慢而拉到嗰啲无辜嘅市民啊嘛。并唔论系话嗰啲无辜嘅市民俾佢拉咗抵死啊嘛！喂，你咁都唔明嘅？喂，呢啲简单嘅道理嚟嘅啫，小学生都识得答啦。但偏偏你呢条老坑唔识答，真系笑死人咩？真系。 L Chan 又话各有各选择，点解你嘅选择就咁应该？人哋选择就系至今，除咗你 perspective 又可唔可以阔啲啊？ 我梗系啦，但系你说服唔到我啊嘛。即系我嗱，唔知点解咧，嗰啲好废嘅中国人咧， 就成日都人哋发表自己嘅意见同自己唔同嘅时候咧，就话人哋咩咁又得咁又唔得啊咁样。我话你至今堕落系我对你嘅评价嚟嘅啫，我就冇话你唔得。我由头到尾咧都话你呢个选择咧系至今堕落，即系只不过就欢迎你喺度表达你点样至今堕落法啊嘛，你明唔明啊？ J D Chan 所以政见唔同就暴打对方，塞地铁唔俾人哋翻工挟持对方支持自己，你点睇 ？Step 嗱，我点睇好简单啫，暴打对方咧，我真系见唔到嘅，从来都咁通常咧都系可能你睇 TVB 剪走咗之前俾人打人哋反抗，咁啊净系剪咗一片就暴打对方啦。咁啊，如果你真系有证据暴打对方，咪拉佢咯。咁暴打对方即系暴打人系应该俾人拉嘅，我认为真系。咁啊，塞地铁咧，唔俾人翻工咧，挟持支持自己咩？唔系，再读一次先。 塞地铁唔俾人哋翻工，挟持对方支持自己，你点睇？ 其实佢冇挟持你支持佢，只不过阻住你翻工啫。呢个又系事实嚟嘅。咁啊，法例上冇唔俾人阻住人翻工嘅。咁佢丧失咗你嘅自由咧，亦都系错嘅。我认为呢啲行动咧，如果你论啱同错咧，我认为系错嘅。但系，佢哋呢个只是一个手段，牺牲咗你咁解啫。咁呢个手段能够令到大家全香港咧都得到一个安居乐业、平平安安嘅前提之下咧，我觉得要忍痛咯。你可以唔忍嘅，你所以我有个机会俾你喺度发言，讲你嘅谂法。咁我觉得即系我做到呢样嘢嘅，起码即系我唔系喐啲就喺度闹人嘅。咁所以我认为即系譬如打针，你吉一针都好痛嘅，喂，做咩整痛我啫？我因为打针咧就会。有抗生素就会令到你的身体不会发炎。咁你即係如果你镬都屌鸠个医生吉得你痛啊，化疗好撚辛苦啊，又颈渴个口又烂啊，咁做完手术之后有多后遗症啊，咁你咪唔好做手术囉。咁但係多数人都希望医返好个病，就咁解啫。 Step 是系咪咁难理解？拘捕完未审行私刑，同行私刑唔拘捕，黑警个权力仲要不受约束， 咁 都接受到，权力装备都系唔对等，黑衫短裤嘅都比唔上黑警裤嘅，试下交换装备只抄压长拖，我唔觉得美国干预内政，因为美国在香港有利益所在，可以发声发表意见。封枪最惨系我哋改变唔到蓝丝记立场，系香港多元社会身处之中，自己觉得 系啊，好难噶。其实头先嗰两位朋友我都冇諗住改变到佢嘅，但係事实摆在眼前，好多道理可以讲到嘅。即係佢哋连嗱，如果听唔到呢度，你淨係睇无线，咁即係佢自己咁样諗就冇办法，即係可能佢成班人都开心嘅。但係人哋讲咗俾你听，但係你又都仲係觉得咁嘅时候，咁佢未识检讨嘅未会改善囉。你唔识检讨嘅就冇得救㗎啦，真係返大陆住都得㗎啦，呢啲人真係。 封产所谓大陆俾 ，Step 是美国系批唔批俾香港免税，点睇都系美国内政。 系啊，冇错啊， 向上开唔小心发脾气，话咗朋友对政治不闻不问，点知佢嬲咗我点算？唔想冇咗个朋友，但我觉得我自己做咁正确嘅嘢， 咁要牺牲噶啦，即系正如人哋翻唔到工都要牺牲噶。咁你冇咗个朋友好闲啫，系嘛？我大把朋友冇咗啦。 520孙中山被人暗杀，唔系广东话就叫国语啦。L Chan 蒙晒面打人又点拉啊？公平咩？封产人权嘅自由严。 嗱，蒙晒面打人又点拉啊？公平吗？嗱，我真系好简单讲俾你听，点解啲人要蒙面呢？因为啲差人乱咁执法啊嘛。即系我，即系嗰啲示威者嘅成本咁高嘅时候，咁咪要谂一啲减低成本嘅嘢咯。你示威者蒙咗面又点拉？你拉唔到现场断唔正，咁你打劫都拉唔到啦，咁点你拉差佬拉唔到咪拉唔到咯？咁呢个唔系公唔公平，系实质上系犯咗法，佢打人一定系犯法嘅。咁你拉唔到人系差人嘅问题啊嘛？你话我情报又有天眼 CCTV 点样拉唔到啫？喂，咁但系警察冇 number， 你系收紧人哋出紧人哋嘅粮，又冇 number， 又打横行，又乱咁执法，又行私刑。喂，咁你对比实在太唔对等啦嘛？咁所以你话公唔公平，事实系唔公平，因为警察有过分嘅权力同埋冇 number， 佢仲衰过蒙面啊！因为嗰啲人蒙咗面，俾人拉到照要受噶。而家问题就系咁样唔公平啊嘛！你话公平咩啊？梗系唔公平啦！喂，差佬打人唔使受，嗰啲人蒙咗面断正要受喎，而家 复产人权的自由而不是香港本身应该拥有。韦信宏就当示威者有犯法，差佬拉不到个犯走去拉错人，点都是差佬错啊？咩还七寸李昂，你讲话一点都不中立晚安。 好啦，咁你走先啦。你梗系唔中立啦，你梗系觉得我，因为你人哋讲你博唔到人就话一句唔中立啊晚安，咁你咪即系败走咯。咁你败走啊，都冇都有权嘅。即系好多人都觉得我戇鳩啊，即系同啲咁嘅人倾偈，但我觉得有教无类啦，我当教下你嘅嘢嘅啫，其实。 Hawk 控探长好有耐心解答食古花嘅问题真难，拜惊咁嚟掟汽油弹嘅系咪暴徒？周街打敌意见人士嘅系咪暴徒？啊，破坏公物地铁铁路机场嘅呢？封 嗱，你讲晒所有嘢都系暴徒喎，咁暴徒咪应该拉咯？咁你而家问题唔系拉到嗰啲人，掟汽油弹嗰啲人你拉到啊，真系我真系扣个响头俾你啊！因为掟汽油弹全部系差人扮嘅，影晒出嚟，全部都装备一样，记认一样，喂，你咪拉佢咯？点解唔拉呢？你讲就全部啱噶 ，Ben Gang， 你又真系得意啊！嗰啲真系要拉嘅，我觉得，因为如果佢哋系市民，佢哋系示威者，佢哋拉咗真系，佢都觉得光荣噶。事实上，而家问题拉唔拉，唔系市民去拉，拉唔拉警察去选择地拉唔拉啊嘛？而家我啊真系未见过你讲嗰啲嘢，嗰啲人系俾人拉过，有咩可能警察拉唔到嗰啲人呢？好简单啫嘛，因为嗰啲人唔拉得啊嘛，自己人点拉啊，大佬？ 封产系蓝丝记逻辑，恶婆塞地铁卖最多咗你半粒钟，又唔系得你一个词，老板通同你计。若果真系同你计，你都同佢打工系你嘅选择。韦信旺蒙面打人，原来姚产系闹紧黑警嘅姚产，你成日都话呢样又睇唔到，嗰样又睇唔到，你净系睇苹果。恶婆蒙晒面无委任证，无得投诉又可以点啊 ？Why wing team 蓝丝多数自私，贪钱及贪小便宜 ，bad gang 冇人要说服你，倾计啫。系你岩岩讲讲话话好俾人啦 ，With Jenny Haley，I am here， long time no see，L 产人唔啱嘴型就叫人翻大陆住，你咁唔中意香港系咪都应该离开？弟弟咁你睇到？ 嗱，我真系每次都好想答 L 产，因为佢啲问题咧就真系啊无端端自己 delete 咗，点解咧？系咪败走咧？因为即系知道我实驳到佢可能。我唔系话叫你唔翻唔中意就翻大陆住。我是说你回大陆住都得啦，咁样啫 ,except wording 啊，嗱你又尝试一张你嘅嘢搬落我口度，好彩我啱啱又记得啫。 弟弟咁你 即係回大陆都得呢，咁个意思呢你都唔明白，我讲白啲啦。哇，即係你呢间餐厅又咁难食，屌你食屎都得啦，咁解啫。 弟弟咁你睇到啲咩呀，白狗切但嘅你剪得回乡证不如剪埋身份证啦。 啊，身份证呢，因为我出世已经喺度。我是冇必要去剪身份证，因为呢个地方是我自己的地方嚟嘅。但系回乡证咧，我就真系唔敢认啊，即系唔敢认屎认屁啊，即系唔敢偷佢嘅光啊。咁所以我剪身份证啫，唔系剪回乡证啫，你明唔明啊？如果身份证可以剪嘅，我都想剪啊。问题就系实在行政上系唔可以剪身份证。即系我意思同大家讲咧，有得拣都咪捻要翻大陆啦，系咪？你香港系自己的地方，做咩又翻去啲咁嘅鬼国啫？你自己唔敢剪就咪捻还人哋唔剪啦。身份证啊，梗系唔使剪，因为身份证呢度香港啊，香港人，我唔系大陆人，所以剪回乡证咧理所当然嘅，明唔明？同埋你呢个逻辑都几得意，剪身份证唔系剪罗唔系剪回乡证，不如剪身份证啦，咁样你真系戇鳩到爆啦，真系。 E B E 大陆人嗰种凡事要以国家民族为本出发嘅想法同价值，系得佢哋先会明白，亦冇乜人想明白。Caris Y 红猫元朗冇蒙面嗰班影晒人，啲差佬都唔拉人，嗰班仲唔系黑警？ 即系咁都要拗嗰啲咧，即系嗰啲白衫打人嗰啲，你只字不提咧，即系有啲问题嘅。其实你哋个谂法真系。系好捻大问题添啊！ 弟弟系啊 ，Why Wing Tam 今日睇到个 article analyzed 蓝黄嘅分别同特质 ，QY Fiona Chow 探长你好 ，Elchen was timed out by stage to before 300 seconds。step 是你投诉无门噶，差人做错嘢冇后果，唔使负责任，重叫你班刁民去揾监警会投诉。With Jenny 刚刚从太子街站回来，黑警50个冲出嚟，佢哋冇号码，佢哋根本唔系香港人，一睇就知。520刚刚晚上大陆发生的事，有视频，个交警为了拦截没有戴摩托车头盔的一男一女，丢部单车过去，然后炒车，个女当场死咗。 出 警艺探长你好， Hello. 男 C 死都接受唔到，又顽固又固执。 唔紧要啦，即系本住有教无类噶咋，即系听咪听咯，唔听你都冇办法噶，系咪？喂，咁咧，即系话讲完头先嗰个唔讲咧，但系为咗同大家倾偈咧，而家倾咗几个钟啊，两个几钟啊，实在太长啦。但系唔知点解今日好唔寻常嘅地方咧，就系、是、有640人咯，竟然。但系640人之中咧，五毛咧，即系净系斋屌咧，都系唔够10个，即系好奇怪，好暧昧啊！今日同埋有平时好少。咁夜做 live 嘅，咁啊听日又要翻工，兼夹咁夜仲有咁多人，咁啲人喺边度嚟嘅咧？因为我见到有啲新嚟嘅朋友咧嚟，例如呢、這个Steps 啦，即系系咪你平时咁夜先听，定系你唔喺香港海外嘅咧 ？Steps 唔使话睇边个台，睇直播就得。新闻片段仲有个编辑前插过嘅角度，直播冇得出蛊惑。 Exactly 啊，即系佢哋要拗嘅话咧，即系佢哋都无地自容啦，真系，即系喺度杀嘢咯，唔捻拗咯。不停咁讲自己嗰啲嘢咯，咁我哋唔系噶嘛，我哋要分析翻噶嘛，即系我哋要揾翻好多唔同嘅角度，好多唔同嘅片去判断一样嘢噶嘛。咁佢哋梗系唔会认同我哋咁讲啦，但系冇得拗噶，即系你我哋讲啲嘢，你好似冇睇过咁，你讲啲嘢我全部接受噶，暴徒梗系要拉啦，系咪？你打人梗系要拉啦，你放火梗系要拉啦。问题就系差人拉唔到，都拉第啲人啫嘛，讲晒啦，系咪？系喎，呢位Steps 系边度嚟嘅咧？请问 ，Wade 因为佢冇香港身份证，所以咪叫剪身份证咯。 Wade、 okay. 我已经决心同班黑警搞炒，但是机唔到，宁死都唔做奴隶。我死唔紧要，起码我下一代不用做蠢猪。死猪肥猪，你好，第一次听，分析得好好，又以你服人，支持。我522个钟又开始喉咙痛了，打乞嗤嘅表情，冲绳神秘密码 six four。 今日就冇咁容易喉咙痛嘅，因为今日咧。就冇琴日讲咁多嘢，星期四，因为星期四不停咁样好高音咁样讲，因为唔知啊，今日可能身体好啲啊，做好多运动，因为今日行咗我谂万几步啊又。 Chuck 倾艺新人光听喜极而泣嘅表情， 喂 做 今日 探长，我系新嚟挥手。 喂，多谢你，点解今日咁多新人嚟听嘅咧？咁啊，如果多新人嘅话咧，继续挥手啊，咁啊介绍翻究竟其实九七廿四系做乜嘅？咁啊，因为如果太多旧人咧，我不停咁重复自己嗰啲嘢咧，冇乜意思咁啊。 Sam Boss， 我响香港，咁啱未瞓，见到你直播， 喂，睇 下咯。Clang 王探长，今日啱啱系反送中100日。 哦 ，OK， 哇，100日噶啦，其实反送中呢个历时长过2014年嘅雨伞运动好多。 Step Boss 平时都间唔中睇你直播， 哦、 只系今晚踊跃咗少少。 OK， 多谢。咁嗰日讲嗰啲嘢唔使讲啦，即系讲嗰只歌。咁啊 ，IFC 大合唱国歌咁样，即系啊，同埋讲下个数目啦，即系精确嘅数目我就冇嘅，但系咧，即系大家可以见到咧，即系出嚟游行或者出嚟示威或者出嚟唱歌嘅人咧，相对咧已经系多过一啲好鬼爱国嗰啲人啦，因为唱国歌得几百人，仲系俾人夹到收钱嘅，真系收家。咁啊，兼夹好多人咧戆鸠鸠咧，就以为咧。嗰啲示威嘅人咧係少數，就令到好多人翻唔到工，又點又呢又嗰。咁其實佢哋意唔意識到咧？其實今時今日出嚟好不滿社會，唔係不滿政府嘅人咧，已經係大大咁樣超越一啲中立或者係撐警或者撐政府嘅人噶啦。即係呢個係現實嚟嘅，即係唔使多講啦。咁我覺得呢班人咧越嚟越邊緣化咧，佢係開始越嚟越癲嘅，即係越嚟越顛倒是非啊！睇佢等於冇睇嘅。咁所以我哋咧作為所謂泛黃嘅朋友咧，就唔使咁心急，唔使咁激氣嘅。即係呢個咧，佢哋真係要靠大陸人先至可以咧盲咗咁樣撐警或者撐政府，而佢哋因為就唔知咩事，因為上面嘅生活咧就係不停咁樣洗腦，不停咁樣禁制一啲外來嘅消息。咁啊，長期以嚟得到嘅效果咧，就係變咗文革咯。文革嘅人就係咁噶啦，即係明知道殺人放火係錯嘅，即係都要撐嘅。個政權做咩都係啱嘅。咁啊，自己全部都咩都係錯，唔講道理，一講道理就收曬皮啦，係咪？嗱，我冇 delete 佢噶，咁佢收咗皮。咁咩原因呢？因為唔夠拗咯，就好簡單啦。因為即係就話你啊，你要偏頗咯咁樣，偏頗兩個字咧，就代表曬所有佢認為嘅道理。原來就係咁嘅。OK， 嗱 ，L Chan 又唔知点解 message restricted， 打打下又唔打下弹弓手，唔知咩意思，系咪太激气，手都震埋咧，都有可能噶。 位置我都是新人，恶报成日叫人听你的 Jeff 盖比茨挥手成王 Hello 探长，我在是其中一个新来记，我平时都看你 D 片就是因为你今夜所以先听到 Live 你 极而泣的表情，为 Jenny 黑警下次宁做只狗不做个人小佢老母。Hello 我是 G 三角，第一次看你支持香港人很缺阔探长，今日有冇出来行街啦？ 因为 你全不是好明林郑做乜七，点解到依家都唔做嘢？好似想等到五大需求变成五十大需求咁样，好忙鸠。 唔系嗱，因为咧你咁讲真系好有启发性啊！即系嗱，佢五大诉求佢一波变咗口号嘅时候咧，当有五十大需求嘅时候咧，都仲系嗌紧五大诉求佢一波口号，佢系咪赚咗四十五个诉求咯？系咪啊？高招啊！咁啊 ，L Chan 就系不停咁 message restricted， 即系打唔到嘢啊！实在痛心疾首啊！系咪？ BB2 唱国歌当然要收钱啦，冇钱你唱啊 ！JD Chan 你点睇成功革命的乌克兰同阿拉伯之春及其现时经济民生状况 ？L Chan 又愿呢个手垃圾歌唔收钱点会唱先？ 咁又话要听到想呕啊！唱完自己都觉得样衰啊！照下镜，喂，咁乌克兰嗰啲阿拉伯之春咧，咁其实个背景咧同香港真系十分唔同嘅。其实香港可以话比佢哋更加棘手嘅。因为乌克兰佢唯一面对嘅对口人咧就系苏共啫嘛，咁但系香港就大镬啦，港共完咗有排打，即系呢铺机咧打大佬要打几年或者十几年分分钟，咁因为同埋香港嘅经济地位同埋国际地位特殊咧，你慢慢呢地位有改变咧，先至会有个解决嘅。我觉得香港一日咧都仲系有好多钱俾人哋偷嘅时候咧，就一日唔会停嘅呢个麻烦嘅嘢，因为你可以睇到咧，明明香港人慢慢开始和平嘅时候咧，又有啲人出嚟勒庆翻，又无端端揾几百个人出嚟打人啊！政府又寸步不让，又兼夹，嗰、那个不反对通知书都唔批出啊！咁样呢，全部都系勒庆香港普遍嘅市民，而令到佢哋走出嚟上街，咁更加令到更加多机会咧，有啲不知名嘅暴徒出嚟，令到香港好乱。咁亂咗咩人最開心呢？就係、是、一啲真係搞緊時代革命嘅商人，就想革命下土改或者經濟嘅改革，甚至乎好多唔同嘅企業會能夠換咗啲老闆，即係收趁低吸納一啲筍價嘅嘢。咁咧，香港個市面如果唔亂咧，個經濟唔差咧，佢哋永遠都買唔到一啲筍價嘅貨嘅。咁嗱，多谢第一位朋友新嚟咧，就问翻我重复嘅问题，就令到我可以 round up 翻之前我讲嘅乜嘢，咁我可以消化完之后排整组合完之后咧，而家一次过讲晒出嚟咧，咁啊话俾大家听，差唔多完啦 ，round up 咗啦。咁 L Chan 又唔知有乜春咁样，总之哑咗啦，即系你痛心疾首咁样，我都明嘅，因为词穷理屈啲人咧，手都震埋，口都震埋，一系就走嘅啫，是但一样系咪？ 520唱国歌是发自内心的想搵钱。JD Chan 我都是新嚟，想听下你哋的说法，两边都听下。Man 我都是 freelance， 所以几嘢都可以撑你。 但 系你嘅观念即系你隔篱屋个老黄龙面夹咗你老婆，你又断咁正，你就又勾佢落系嘛 ？HPY Chan 放心，呢个世界系冇。 其实我唔知呢个啱乜鸠喎，即系文化都通唔到，又好难沟通嘅，即系只猫同只狗都倾唔到偈。 HPY Chan 放心，这个世界是无绝对，不需要一致，但要知道问题。 对于 香港人尊重普世价值，不做只狗，不做奴隶，拒绝食草，垃圾共狗暴政，一定要灭绝它。 灭绝票 其实撑警这两个字都是一个贬义词，一个警察使鬼你撑咩 shocking 是我自愿望。昨天去天水你也见到大妈举五星旗唱国歌，过完就见到大妈在天日商场收钱走， 哦、 再向去流浮山那边走，无此道极。言论会听讲乌克兰变咗代母天堂。 咩叫代母天堂？因为种好啊，所以佢嗰个生仔系咪？因为乌克兰啲女真系超正嘅，真唔系讲笑，求其一条女都靓咁嘅，好似。 富山矿图大花园一役都俾人影到排队收钱， 打 完人仲有钱收，几爽皮。 拉 冷气其实一步一步要香港大陆化，点解唔将深圳香港化呢 ？Shirley 林在谢支持政府的， 因为香港深圳化唔系深圳香港化，佢 handle 唔到啊。因为有啲好渣嘅人咧，好憎叻过自己嘅人帮自己做嘢嘅，咁所以咧就希望所有佢管治嘅人都渣过自己嘅，咁啊好舒服啦。咁呢个都系中国人 嘅通病嚟嘅。咁当呢啲机会去到你嘅时候，你唔好咁做喎，千祈 ，OK？ Shirley 林在谢支持政府的爱字派和周五星期唱国歌人们，他们能在大陆阿妈女像卖油枪。既然你赞成暴徒要拉，又或警察拉错无辜市民，咁唔戴面罩咪唔怕所谓俾人混入，又唔怕拉错人咯？你 嗱咁又唔同，因为啲人戴咗面罩，原因就系惊俾你无辜咁样认到个样而拉，出入境有问题。咁呢个即系食烟同埋搭膊头嘅关系啦，即系如果你有睇过张家辉同埋阿卢维光，咁咧唔准戴面罩嘅时候，我哋更加增加咗一个示威嘅成本，尤其是喺一个唔公平嘅执法单位底下，暴露咗自己嘅样子，就无辜被搞啦，即系可能翻唔到大陆啊，或者俾天眼见到无端端上你屋企拉啊咁样。咁於是乎呢，我哋就係怕咗一個唔公平嘅執法單位喺單方面而令到佢嗰邊有優勢，所以就要蒙面啦。咁如果你嗰個警力警方係非常之有公信力，而又有監警會，又有公平嘅審訊，又唔使現場打嘅話，我諗冇人願意戴口罩出嚟㗎喎。你諗下，2014年都未興戴口罩㗎，即係普遍嚟講啊，2014年之前其实游行示威和理非完全是没人戴口罩的。因为是警察逼出来的嘛。即是我讲回个历史给你听，可能你 miss 了，所以你有这样的看法，希望你明白。如果不给戴口罩，黑警就仲头痛的话，你知道他怎样嫁祸啊，连嫁祸的渠道都没有啊。所以你放心，口罩例呢只有讲字而已，是用来嗌交的。一定唔会成人嘅，一定唔会过到嘅，因为嚟保障翻啲黑警扮示威者嘅啫。你信我。 美文，你点睇现时嘅运动会变独立或提前一国一制？ 嗱，其实咧变独立，你估话变就变到独立嘅咩？其实多数人都唔想香港独立嘅，但只不过咧，即系为咗啖气咧，会人即系令到更加人多人想独立咯。咁更加多人想独立嘅时候咧。这个就是质变同埋系量变就成为质变，这个是一个推演嚟嘅，即系唔系推演，是一个演变嚟嘅。因为原本冇人中意呢样嘢，到好多人都觉得独立先有出路嘅时候，当个质变咗嘅时候咧，我谂就真系揽炒啊，真系一齐死。因为香港一定斗唔到共产党嘅，如果讲人力啊，讲兵力啊，咁所以喺客观上咧，独立系冇着数嘅。咁但係假若有外国势力介入嘅时候，又唔係咁讲啦喂。因为大把人呢宁愿想做呢啲大陆人话斋嘅美狗啊英狗啊，都过做中国嘅所谓人啊，因为做中国嘅子民呢条虫都不如啊，简直係。 佛徐灭王今日行过湾仔食咗 TG， 市民帮手洗眼好伤心，香港人好有爱，兄弟福建帮非法集会攻击性武器在手，黑警唔驱散拘捕黑衫年轻人，后生仔见一个拉一个，咩世界又请系你头先揿错掣令我 time out 咗呀，洗乜手阵戴镜剪咗中国两个字罗 ,Ruby Pun 唔知港交所点解一定要买轮交所，不过人哋都唔睬佢，好似话交易取消咗名节。 嗱，答翻阿 L Chan 先啦，我呢度完全咩掣都冇揿啊，边个揿你 time out 啊？你唔好扮嘢啦，连续系咁，我见到你咁啊赖 YouTube 啦，美国佬啦又系 OK， 咁啊剪咗中国两个字，冇咁好手势喎，阿 Sir。咁啊，另外 Ruby 话咩咧？咁啊，唔知港交所嗱呢、這个我又有少少理解嘅，即系我估计啦，阴谋论啦，你觉得？咁点解我买港交所咧？唔系买伦交所咧？原因就系咧。有好多有先见嘅金融界嘅人呢就觉得港交所迟早沦陷，一落喺大陆手上呢，尤其是嗰啲我听话好聪明嗰啲呢，分中係大陆嘅商人呢，咁佢觉得香港都唔冇得玩㗎啦，因为即係睇远啲呢，因为香港继续係咁，政府同埋大陆又无能力能够理顺到呢单灾难嘅时候，咁假如买咗伦交所呢，咁就走之咪容易囉。即係好多淨係懂得搵钱而有权力嘅人咪做呢样嘢嚟凌驾咗香港。即係香港个管治成本太高啦。咁所以呢买咗伦交所呢，咁佢哋咪名正言顺就 replace 咗港交所囉。 佢明知道深圳同埋上海都取替唔到香港嘅时候，咪出此一役咯。即系我觉得佢都几有前瞻性嘅呢、這个做法，我觉得系咁咯。如果你觉得我唔识嘢，我其实真系唔识嘅，我纯粹咁估嘅啫。咁啊，点醒下细佬啊？ 韦信王好差饭啊，成日讲蒙面蒙面，叫咗你班黑警唔好蒙面都上 number 先啦，又差点噶。 其实蒙面咧都冇黑警去遮住个 number 咁最大恶极，原因就系警察系有公权力，同埋宣誓过警例里面有好多嘢佢唔做得嘅，包括要 show 嗰个证同埋 show number， 佢都做唔到。即系你唔知点解你仲要企喺一啲权力嘅格粒底咧 ，L Chan。 L Chan 点解咁惊翻唔到大陆？我八年冇翻大陆，冇所谓、啊。 咪就系咯，我唔系惊翻唔到大陆啊！你话嗰啲人啊，因为人哋屋企可能喺大陆噶嘛，有啲人喂，你会觉得你唔你估净系香港人先会惊大陆噶？大陆人都好惊大陆噶嘛，佢嚟咗香港，佢又唔妥个政府，咪惊翻唔到大陆咯？就咁简单啫嘛，你唔能够将所有人都同你谂法噶啦，你真系讲得好啊！我真系从来唔捻惊翻大陆啦，系咪？咁你八年冇翻大陆都冇事。梗系冇所谓啦，问题就系好多人好紧张噶嘛，包括示威者。 戴镜将身份证写明你系中国香港人噶，要做真正香港人，咪彻底去中国化咯。Ruby， 喂，我有权力我去捻咗啦，我唔够权力啊嘛，就系、是、我就系喺唔够权力底下要同权力抗争啊，你明唔明啊？使乜悲壮啊？使乜俾人打？使乜流咁多血啊？即系你连呢个情操都冇咧，即系好难明我哋谂乜嘅事实上，但系你又改晒英文名，唔知点解。即系又好捻中意中国，但系你叫阿 Ben 喎，点解咧？喂，点解叫阿 Ben 咧？吓，点解要改个 Ben 呢个名咧？吓，即系好唔明你呢啲人咁心理变态，即系心理唔平衡喎？点解咧？阿 Ben， Ruby Tim 数码讲科学员要出嚟多谢示威者，又减一半租啦，为期半年。 喂，正喎！ 我第一次睇你，我话人哋冇立场系帮凶，点知俾教会啲人闹我唔应该攻击其他人，其实我自己都有啲后悔咁样讲。 即系点啊？你话我都唔明你咁咩？第一次睇你啊，跟住点啊？ 赖嗨！我第一次睇你，我话人哋冇立场系帮凶，点知俾教会啲人闹我唔应该攻击其他人，其实我自己都有啲后悔咁样。 点解后悔咁讲咧？因为直接屌佢系咪应该？所以你后悔啊？系咪咩意思啊？即系你觉得自己太隐晦系咪？讲得。 喂 ，Jamie， 我爱人类才反共，共产党一定要灭绝佢，做个真正的人。言论灭代母子喺这个土代人，唔喺同乌克兰啲女人生封墙冇戴口罩。 哦、即系点啊？代母子系借个土代人，咁咪有咁有冇女性有女人 DNA 喺度噶嘛？即系用你粒精啫，系咪咩意思啊？咁、那个仔女咪靓啲咯，唔使整容咯。 封尘冇戴口罩，都无辜被打，这同蒙面有乜春关系？完全系滥暴、选择性、失控性执法咯。B B two， 差佬都戴口罩啦，班惊唔蒙面咪唔会俾人拉错咯。 啊，你真系戆鸠啊！蒙面都俾人拉啦，问题就系俾人打个猪头咁啊，都冇蒙面噶嘛。而家滥暴咪就系滥暴啦，做咩要包庇你心目中嘅巨人啫？你仲未答我点解叫阿 Ben 话？ 黑控依家系白色恐怖之港，戴口罩系保护自己人之常情。拉 Ranky 头先影到西北角福建部屠罗都倒电油，唔知最后会唔会有一个人俾人拉呢？ 石 公司咁系做殖民地嚟讲，香港经验丰富，明显做英国殖民地系感觉良好过做中共殖民地，有得拣都唔 make shocking。艺新屋岭就被警察拉咗，拉咗都算，为何又要行入新屋岭抬出去医个个骨折？所以警察有何公信力？ 又趁 原来讲真俾你知，你乜都唔信，好笑唔怪。 你讲嗰啲咩？真的请问 L Chan， 原来讲真俾你知，你以为咁样就当自己讲嘅系真噶啦？喂，咁多人睇跟住你讲紧嘢，你全部 KO 晒啦，俾人唔系净系我噶，大家都嗱嗱 buy 啦即刻。喂，唔系咩好笑，唔怪得知啊。喂，你真系不知所谓噶。喂，你真系麻烦大家，如果有听 Archive 咧，你睇翻呢个 L Chan 讲啲乜啦，即系全部俾人 KO 晒，答都答唔捻到，又话讲俾你听唔捻信。啊，真系好嘢啊！即系好多人都话戆鸠系有原因嘅，即系我咁都睬你咁耐，即系你最尾个 conclusion 就咁戆鸠嘅。喂，你个 ending 都精彩啲啊，爆炸啲啊，好嘛？嗱，嗰个 Ben 又系咁嘅，人哋问佢点解叫 Ben 就即系哑捻咗。 喂 Jenny， 我要宣传下乌克兰人民的高尚品格的美德，迟啲给大家分享。乌克兰人民不做俄罗斯的狗， 宁 做欧盟的人。黄少心情好就冇发现好耐，因为同四老面试第三次终于成功考入学狗训练学校。有人唔好好地做去做狗，我冇教育佢 ，sorry。想要摇粒水就粒水啦，听你老母 water 咩？乜柒都死晒，死捻性把口，从大条到你讲革命，差佬唔捻追你，你执捻到啦，仲喺度一二一二，咁多曱甴都走。食屎啦！咁下次又继续出嚟食催泪弹，然后又走，都唔知你班咁样食得几多精废物。 喂，咁咪唔知食得几多，咪发得几多催泪弹咯？啊，呢、這个 Samuel 都俾面你嘅，你起码打晒繁体字啦、正体字啦。咁啊，你唔明又唔奇嘅，因为你食份屙屌嚟噶嘛，系咪？即系你呢四样嘢之后仲有乜？请问？ 昌城系咪笨七同旧西啦？唔好理佢啦。美名如果今次摆平，只不过埋下一个更大炸弹，几年后再爆。咁提早一国一制都好大可能。早作打算，探长封请都请好似欺欺人。J D 请如果上面话你哋过火，唔再供电同水，让听话的才可以去深圳做居民。你哋港人点睇？ 哇，简直开香槟啊！喂，唔供电唔供水，大把方法啦。你知唔知？你知呢个世界有个地方叫直布罗陀噶？即係有錢點會買唔到啊？除非你俾你打劫曬啲錢啦。咁另外，香港未回歸之前有海水化淡廠，今時今日海水化淡嘅技術咧，如果你好似新加坡咁開咗幾間廠咧，已經可以輸出埋你啲樽裝水俾翻大陸人飲啊！因為大陸人都未必夠膽飲自己國家啲水嘅，你明唔明啊？咁好簡單啫，即係我唔明點解咧啲大陸人咧成日講嚟講去都係三幅屁喎，唔供電唔供水真係多謝都多謝唔切啊！喂，如果假如我聽日動議咧唔買東江水啊？淨係海水化淡得唔得咧？梗係唔撚得啦，因為呃唔到錢啊嘛。喂，你咁戇鳩，聽埋咩人講啲咁嘅嘢咧？咁樣咁啊，所以同埋咧，如果你話咩要做咩咩才可以去深圳做居民啊？哇！你真係我唔知你係咪大陸人啦。如果你係香港人咧，我覺得真係好撚可笑咯。如果你係大陸人咧，我就唔怪你，因為你好多新聞都封鎖曬，你唔撚知香港發生咩事嘅根本就咁。但係你又識得翻牆喎，但係識得翻牆都冇撚用嘅。即明明可以好多資訊你睇到，你偏偏睇翻大陸資訊嚟教訓香港人係嘛？真係唔該曬你啊！咁變態咁。 Jenny， 我有計劃在西灣可組織個學生會，看不過眼啲藍絲白傻妥打啲學生仔，向缺國探長其實仲有冇同女王聯絡噶 ？Chesnable 代母只係出租子宮植入人工受精卵。 哦 ，OK， 太複雜喎，呢啲我唔識喎，原來咁解。呢、這个 Hong Kid Quok 啊，我冇同佢联络噶啦，已经又俾佢单反咗啊嘛。 陈胜吴广，陈胜吴广真系可笑，翻墙都翻得咁低能， 系啊，都唔知点解。 唔公咪唔公，唔使俾钱佢噶。 唔公咪唔公咯，咁就你又唔好公啦喂。即系呢个世界上有个地方叫直布罗陀咧，咁咧喺1999年嘅时候咧，同时都系要回归翻俾西班牙。咁點知人哋喺好多年前咧，不停咁樣公投咧，究竟直布羅陀嘅居民咧想唔想回歸咧？咁啊，梗係大比數90几%咧，就唔想回歸翻，唔想回歸翻俾呢個西班牙，咁一想做翻英國殖民地。咁於是乎咧，西班牙咧又係嗰句啦，停你水停你電啦嗱咁樣。咁咧人哋啊好啊多謝啊，咁即刻咧就喺英國買水。咁英國咧就。用一个好便宜的价钱呢就一船一船清新的食水呢就供应俾佢。咁公公下呢咁西班牙政府觉得嘩屌蚀撚晒桌喎买开水俾你都几好赚㗎嘛。咁英国人呢就啲船费咁便宜即係蚀住做都做唔撚夠你做啦。咁哀返直布罗陀呢就俾返去供水。咁呢个就係真实嘅故事嚟嘅。咁到时真係唔知边个唔开心囉即係唔供水唔供电嘅话。咁同埋呢希望听嗰个大陆朋友呢都研究下直布罗陀嗰个历史啦，唔该你。 你好奇唔讲唔得，再供电同水好开心啊 ！Carol's Y 熊猫支持大陆唔好供水俾我哋，支持国内朋友 嘅 一次大规模游行，不卖水给秒讲，喜极而泣嘅表情。 好啊、 每年香港又可悭33亿，零九零四一一唔好讲大陆人，我阿爸喺屋企都净系睇中央台同中天台记大陆同台湾新闻。 咁啊，希望你啊快啲咩啦！就费事咁黑心啦，要唔好讲。 S4 寸港撚狗冠軍，風產就係海水化淡，論呢一類資源增長，慳過東江屎水都可以被內地認為獨立份思想。Stepus 聽話過 ，D 差佬及其家屬都唔會翻大陸享受大灣區英雄待遇啦。唔好以為香港人好想翻大陸，春城供水，你估香港唔使俾錢買啊？ 係咯，戇鳩啦，真係，即係佢哋傻嗨嗨咁樣咧，即係成日都講講嚟講去都係呢啲啊。即係大陸人，我覺得 OK 嘅，因為。佢唔肯知噶嘛，真系又唔识又唔叻，冇得睇历史啊！佢勤力都冇用啊，因为佢上面封锁晒嘅。 Anderson 喜极而泣嘅表情，断水断电，屌你老母！哈哈，求下你快啲，听日即刻唔该你 step 是大亚湾个厂，唔系中电间咩？喂 ，Jenny 直播骆驼非常乐观，不做西班牙人，希望做英国人，因为英国人给他们自由、尊严。 其实西班牙政府咧都冇中共咁邪恶噶，但系。人啊，梗系揀咗啲好啲噶啦，系咪？即系我覺得正常人啊，唔好講特別高唔高尚啊，即係正常人，正常一隻動物啊，都會揀一啲友善啲嘅鄰居或者朋友或者國家咁樣。但唔知偏偏有啲人咧就揀共產黨喎，即係啲人真係有啲問題啊！我覺得真係，即係平心而論，佢哋把口咧好撚叻嘅，咁但系咧对脚啊，硬系又中意美国啊、英国咁样，英国狗啊、美国狗，但系咧唔知大陆人好中意美国嘅，扑街咁扑去，偷渡死几百个人一只船，冻撚死啊，船舱啊，偷渡都要去大陆嘅，点解咧？啊，佢哋好似唔知道世界上有啲咁嘅事咁样嘅。 Anderson， 其实大湾区嗰个发核电厂咧系中电嘅。咁但係呢佢嘅周边呢喺咁多年以嚟呢不停咁样 clone 佢个 design， 已经起咗好多间嘅。咁我觉得最危险嘅地方就係咁啦。因为大亚湾个核电厂呢法国人处理嘅，即係佢哋啲保安啊嗰啲安全系数啊个 水平非常之高嘅。咁但係隔离嗰几间就扑街啦，即係躺着也中枪嘅香港人迟早。 Stepus 是大亚湾个厂唔系中电间呢，我哋 Jenny 直播骆驼非常乐观，不做西。 啊，读咗喎。 佢問你，我哋大陸人好多人家家户户都要自己裝嘅水淨化器、HPY Chen， 其實而家我哋係供電俾大陸噶。Plan 用一百日，除送中惡法撤回外，香港社會嚴重撕裂，過千市民被捕，近十人用結束生命控訴無恥港共政權。六月至今，過百位市民可疑輕生，觀景鄉黑勾結當道。 多謝你嘅資料啊！ 日舒米倫交所單嘢，因為國際都對向香港上市有卻步，大家都睇清楚香港市場係受中共好大影響，同時大陸急於揾外匯，所以。而就叫港交所出手，这几多钱都要买，目的是想找个交易所去继续做 IP 对、劇外汇回中国。但这件事一出，很多行内人都不看好，无论是财力上和政治角度上去看，觉得港交所这个行动很不寻常。英国怎么都不会批这件事，会 Jenny 大陆猪不明白欧洲历史，又要牙刷刷小他老味。 嗯，那最后就是败走的，即是你跟他讲道理，你没得讲，输硬了。因为佢哋就系冇道理。 春城世仇都要去日本 shopping 啦。韩信支持共党，恨铁国探长。其实香港啲有钱佬发觉都好契弟啊。近来系得嘉诚同嘉道理会讲翻啲人话啊。 So what？ 之前咪讲过咯。咁佢以前吸咗血就当冇嘢唔通。 吞 IP， 大部分内地人男司最叻就口说不，身体却很诚实，口说爱国，但有得走就走，有得贪就贪。最正我系你啲男司福建帮，问翻最基本问题，点解你会系香港？点解你祖宗会嚟香港 ？Chuck 倾系其实香港者亦反送中运动，要多谢七婆唤醒全港香港人。 咁我多谢埋共产党添，因为香港从来啲人都唔理政治嘅，咁但系而家呢个鸡精班咧，即系半年都唔使咧。就令到好多香港人开始醒啦。喂，我真係差唔多啦。又颈渴又有少少想食嘢。 要借停封三个月的战争，特首先落区送月饼，就想平息市民件事冇可能。一样一样香港加油，支持警察 ,SMW 冲呀，堆林香港。 堆林香港好啊，喂，继续啊。嗱，而家呢个时间呢就係俾嗰啲殺嘢走嚟上嚟賴屎講一兩句 copy and paste 嗰啲人發揮下嘅，即係唔好話不近人情啦。你一樣一樣呢啲呢，你繼續啊，即係睇下你仲有啲咩理由可以講。你除咗喺度幾日字幾日字呢背書鸚鵡學舌之外呢，你仲有咩具體啲嘅論述嚟點醒細佬呢？咁我俾少機會你啊，俾一分鐘你，因為當埋 delay 呢你都已經留到言嘅，聽我講之後，咁我搵啲嘢食同埋斟啖水喝下先。啊，唔係喎，仲有樽嘢未飲喎。 哇，落雨嚟啦！哇，果然有啲留言啊。 我520祖宗在文化大革命过来咯，大图讲一样一样不理政治，年年搞六十四，一样一样主播是蓝衫，一样一样蓝衣人打死他。喂 Jenny 真的多谢共产党，香港人终于觉醒了。The man the chili 大陆白痴一啲世界观都冇，正式自怀。一样一样香港现在是十四亿中国人的盖国主义教育基地。Chuck 倾系其实中国脱离共产党开放自由、通讯自由、人权自由，中国会成世界第一。一样一样你懂个屁。一样一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班鸡咪打错人啊！主播扮蓝衫咋？ 我呢啲人真系好搞笑啊！即系我连讨论嘅空间都冇啊，简直系，即系你同外星人沟通咧，你都即系尝试下知道谂乜啦。但系佢哋都不停咁样 copy and paste 啦，讲紧埋啲嘢咧，即系自吹自擂啊咁样。即幼稚个小学鸡咁样样，点算呢？算啦，我都唔招呼佢啦。 昌城五毛虾长，老公俾失踪，有冇睇过？恨铁矿探长，如果最后运动结果唔理想，支不支持监测啊？齐白没有香港，没有新中国。 喂，最后运动咩运动结果，知唔知系滥炒？其实唔系支唔支持嘅，你自己个态度。即嗱，我就滥炒嗰个定义啦。即首先要讲一个定义系点，你先评论到咩为之滥炒嘅，即系嗱，其实我觉得如果滥炒炒到香港嗰个经济差咧，咁我觉得本土经济咧系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有就业机会同埋发挥到嘅，因为你长期都系靠金融地产去主导咧，咁令到有好多有料到或者能干嘅人咧，就开唔正佢个饭咧，就令到成个社会嗰个分布啊，即系个分。即係嗰個分裝不均啊！即係個直接啲，即係原本有好有才華嘅人，佢用唔到，可能要做一啲好低增值嘅嘢，咪俾咗窮人咯。咁所以無論藝術文化同埋一啲手工藝同埋一啲科技嘅嘢咧，如果你長期靠金融同埋流即係個 property 嗰啲嘢去主導咧，一定冇運行嘅。咁所以攬炒之後咧，喺經濟上啊，如果能夠令到有本土經濟復甦，會有更加多人有機會做到生意和發揮到呢，我覺得我一定支持啦，當然。咁所以你問我呢個問題，我就唯有咁樣答啦。咩？其实大陆嗰啲人讲啲话，我真系就算我嗰个字我识睇，我唔知讲乜鸠啊！真系 有人讲我着蓝衫啊，即系我觉得我哋其实咧，作为一个自由嘅人咧，灵魂系自由嘅人咧，就着乜嘢衫咧，都系有个自由嘅。咁如果你有标签，我着咩衫就系咩人咧，就系你自己戆鸠嘅啫。尤其是差人着戆鸠，见黑色衫咪打，白色衫咪包庇。咁如果当有一日我哋全部着白色衫嘅，大只只嘅，就扮福建佬，咁你系咪又唔打咧？咁样咁，所以啲戆鸠嘅人咧，先会标签人哋着咩衫嘅啫，咁啊讲晒啦。其实有啲人呢个青星我都唔中意讲乜鸠嘅，我唔中意错别字啊，因为佢讲个 term 我唔明啦。咁啊，没有香港，没有新中国，嗱呢个齐白就讲得啱啦。识历史嘅人唔会知道呢个原因咯，因为嗰啲戆鸠嘅人成日都系跟党走嗰啲，就自然又 miss 咗好多真知灼见嘅。可唔可以读到呢度咧？系冇错。 如果没有中共的时候，难道人民不能生活？一样一样，中国和我们新加坡其实体制是一样的，所以新加坡仍然高速发展。 啊，你真系唔肯照镜嘅，一样一样。新加坡同你嘅制度系一样，你唔肯系讲笑系嘛？你唔识照镜，我真系帮唔到你嘅。虽然新加坡都系独裁呢方面一样，咁但系人哋有英式嘅制度啊嘛，你知唔捻识？你识唔捻识照镜啊？究竟 我521样一样，样样都掂。风产理论同笑话一线之隔。Carlos Y 熊猫，我好憎听到啲大陆人成日讲买水问题，又话血浓于水，但又收香港7元一立方米水钱，全世界最贵，仲要香港自己过滤水质先饮得，要我哋停咗个想当年全新界最大嘅海水化淡厂来卖重金属水饮，养你们班贪官。化海水的成本仲平过化东江市水。Little Fresh 大陆人去到边乱到边，喐啲喊打喊杀，中共极权管治佢哋系必须。吞 IP 一样一样，其实你口中的新中国是什么？可以教育我们中国有什么可以引以为傲的？为 Jenny Talk 晚同 Golden Boom 食饭，好多人都问佢一啲毛泽东怎样胜出的原因。你应同 Golden 做节目，你俩可以擦出美丽的火花。 未必系美丽喎，个火花可能闹交喎，真系。咁你同 Golden Boom 好熟噶，喺度食饭，咁啊唔该你教育下有啲听开城寨嗰啲人，究竟发生咩事啦？我无端端就俾人话我。专搞分化，无端端俾人话我有份分大陆，就收大陆钱啊咁样。即系如果你睇嗰啲咁爱国嗰啲朋友就知，即系如果我系收大陆钱，我同佢好啱倾嘅，应该系咪？喂阿 Ben， 你个英文名咧点解叫阿 Ben 啊？答啦。 520新加坡一个小国家，怎么跟大国比呀？一样一样，广东自己都缺水，现在供应香港都得计划，你们知道不？ Anderson Anderson 之追，唔好岔开话题啦，讲返断水断电先啦，快啲啦，求下你哋，如果有力计划起极而泣嘅表情。You know， 一样一样，以前没供应香港的时候，香港的水哪里来的？喂，之前我真係好想见到一个乔装黑警丢汽油弹，仲要有记者影住佢丢，最紧要当场俾人捉住，跟住除晒眼罩口罩头盔，然后俾全世界人睇，再交俾黑警睇下你班黑警仲揽唔揽到佢？一样一样，你们可以不要广东的水啊？大陆用枪逼你们买吗？掹颈岩岩，好似听你讲话都极。 哇！真系完全唔捻识嘢嘅喎，呢位一样一样，而家根本就系用枪嚟逼住我哋买一样啦，因为我哋唔可以改变到呢个 deal 嘅，因为立法会又唔系我哋揸庄嘅，就系你啲拥共亲共嘅议员揸庄嘅，就系咁解啫嘛。即系你唔识又唔喺度杀嘢啦，唔该你。你系咪大陆人嚟噶？究竟个一字又扮自己唔系大陆人，整咗个繁体嘅一字系嘛？你以为咁样就觉得你唔系大陆人啊？你以为咁易咩？ 一样一样，你们可以不要广东的。Bang Bang， 岩岩，好似听你讲话都几讨厌香港的地产商系嘛？可唔可以讲下你对李黄瓜嘅睇法下？ 我睇咗，我讲咗咯。我梗系好捻憎佢啦！你又唔捻听书，又得闲去屙督屎，又走翻嚟懒叻咁样问一条问题，人哋讲过晒啦。 一样一样，1962年你们就开始吃东江水。Carlos Y 熊猫，你只 咁1962年，我哋有水塘，我哋有海水化淡厂，你系咪搞错咗咧？ 好似係有嘅都，即係又補充嘅，即係又二手第二手準備。因為當香港大旱嘅時候咧，你就同你買咁樣，但就唔係全面都係你供給嘅。咁其實我哋有絕對有自由，如果有自由嘅話，我絕對係即係香港。如果市民選擇咧，我相信咧都唔使，即係如果有公投嘅話咧，聽日就截撚咗水啦。喂，同埋如果你喺大陸咧有本事嘅話咧，即係你上書啊，即係你嗱臨咧叫你個中央咧，如果你哋有民主嘅制度嘅話咧，就嗱臨叫你哋個中央咧就截香港水，因為香港啲人好撚麻煩嘅，又有暴徒嘅。又唔撚知做咩戴面罩嘅，又唔知點解要衝擊政府嘅，又唔知點解要反華反共嘅。咁你有本事呢就即刻叫佢停啦，喂唔該啦，即係香港人好撚多人多謝你呀，真係。 Carol's Y 熊貓，你這就是共產黨啦，自己廣東都唔夠水飲，寧願供水給我們，還飲不完要倒回三分一落海，點解呀？錢囉，一樣一樣，新加坡的英制是表面的，傻佬 Ruby 判香港依列。 喂，點解新加坡係英制，但係點解又會咁好經濟呢？即係如果係表面嘅話，因為你哋連表面嘅經濟、表面嘅英制、表面嘅紳士你都唔撚想做㗎嘛。你唔照镜啊，真系冇人帮到你噶。你真系认真照下镜啦，即系你觉得中国争啲咩啊？如果你中国真系你口中咁样好咧，咁香港啲人系咪作战咧？扑街上嚟扑唔切啦，系咪？点解咁多人会上街咧？即系你又要读下无语录啦，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你明唔明啊？戆鸠。 Ruby 判香港医疗体力也快将全面失守，竟然有未来的医生指冷笑嘅表情，真系要多谢陆总谋管理大陆的医疗体系。反白眼嘅表情，香港真的病了就快死 ，shocking 危五无难。C 个个自私为求利益，什么叫自由？什么叫人权都不在乎？大陆人自以得不到，又妒忌别人，自以不争取，又要人陪他不争取。但惊中国人点解唔可以有英文呢 ？Jackie， 喂，呢、這个咪就系意识形态咯，即系你本身你啲血肉。都系好捻崇英国崇美国嘅，咁大把口咧又成捻日讲好爱国、哦。喂，如果我系领导人咧，我就无捻端端拉咗捻咗出嚟打靶啦。即系你连个名，你老豆俾个名你都唔捻要，要个英文名嘅。即系香港人又唔好又唔同，因为香港系英国殖民地，我系学英文嘅细个，从来都冇人话我哋一定要做中国人，我哋好多选择，因为香港从来都有自由嘅，喺97年前啦。咁所以收皮啦，唔该。 Jackie， 不要怪他们啦，他们没有过民主自由的日子，何为民主自由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啦，他们只有一直被洗脑过日子。 Jackie， 香港加油，自由万岁，民主无价，一样一样，现在才知道香港的媒体最会造谣，香港人很无知，我是路过 88Carol's What， 那真是笑撚死人了，又是一样啦，败走啦，讲完一些没有实质证据的事，没有论述，那就拜拜，又说自己路过，你真是废撚到呢，即系你，不过你又 OK 嘅，喺大陆行走冇问题嘅，以呢个水平系咪 ？Carol's Y 熊猫冇用枪指住我们买水，不过个特首是中央指定呢，一样一样。97年前的港督怎么嚟 ？Bang Gang， 你咁唔想做中国人系咪？应该唔要中文名呢 ？Jackie， 虽然我听不懂你说什么，但是我支持香港，一样一样港督线。 喂，呢啲啊真系盲撑喎 ，Jackie 呢啲。喂，即系你话咩啊？唔想做中国人，不如唔要中文名啊？喂，我系华人嚟噶嘛？即系总之，我出世喺度，我接受啲咩，我哋就可以用嘅。香港人系自由嘅，佢唔同你哋嘅，我哋，因为你个灵魂都唔自由，你灵魂都系被锁嘅，你自愿做奴隶嘅。即系你哋好多嘢都好多掣肘，你落嚟香港可唔可以唔申请证咧？你话自己地方嘅，点解俾你七日咁少咧？点解你唔可以喺度七年咧？你有冇谂过你嘅政府点样对你嘅究竟？ 一样一样，港督是你们选的吗？连香港人都当不了港督，林郑好歹也是香港人。 嗱，呢个就系问题啦。你话拜拜就仲喺度磨烂只。嗱，我哋咧，人哋个港督唔系我哋选嘅，但佢做得好、啊，咁我哋咪拣佢咯，我哋觉得开心咯，就系咁简单啫嘛。佢唔我选有乜所谓啫？问题就系佢似一个人啊嘛。问题佢系依翻个法律去做事啊嘛。即系呢个就咁简单啫嘛，即系你哋嗰个谂法就笑死人啦！即系你冇得拣嘅，又做得衰嘅，又冇得换嘅。咁起码佢做得好啊嘛！即系香港啊，试过一个港督做得衰嘅啫，咁耐以嚟喺历史里面，咁我哋咪拣佢咯，咪拥戴佢咯，就咁简单啫。 前著雷微是1962年后港英政府先积极兴建水塘，冲绳一样一样七到上心口，滴滴哈哈哈，条友是不是醉酒佬，讲乜狗 ,1962, 一样一样新加坡的多党制是摆设的 ,Chan Chan 如果可以独立的话就不关事买大陆水，原来英文外国惹来价即是外国势力啦。前著雷微同埋以前香港仲有好多工业大量需要用水，纺织等工厂，但是随着工厂北移，工业用水量是相对减少。Shirley 林探长不要放落他们代香港黎明啦 ,Jackie 台湾929撑港游行，希望有一天香港会和台湾一样，一样一样香港自1960年起输入东江水，以满足本地用水需求。苹果日报，我讲谷歌的 Shirley 林今晚好好听，好精彩，位置因为他们是五毛水准是这么多价啦。CHLD, 福建警察走狗晒味 ,Jackie 我是台湾人，支持香港。 啊 ，OK， 台湾人你好，我就是董哲子俊。嗱，台湾人我俾面噶，佢都系讲国语。虽然因为台湾人有啲真正嘅自由嘅灵魂啊嘛，人哋有选举嘅权啊嘛，人哋可以更替个政府啊嘛，不过就嚟快冇噶啦，因为咧共产党嘅魔爪太恐怖啦。希望佢唔会啦。 韩信2007用英国比较，咪即系直认香港系中国殖民地，咁仲咩大家都系中国人啊？屌你老母！ 系咯， 讲得好。521一样一样，中国就是这样，一样一样侵蚀你的思想，你的名字就是爱国。封请内地人好多都自欺欺人，咁巴闭又崇洋扮爱国，自己做少少好嘢就认屎认屁，不如唔好用外国货、外国名。睇俾你俾你，睇乜要住很缺确好奇探长而家有冇想过移民啊？你有冇外国居留权噶？一样一样。只能 說，其实我就冇外国居留权嘅，咁我系纯正嘅陀地嚟嘅，咁但系咧我就可能有机会可以移到民嘅，咁但系到而家都未选择，咁啊因为即系本来早几年都谂住，唉谂咁多做乜啦，即系但系今时今日就谂法又唔同啦，即系我觉得有啲责任咧要喺度继续做啲嘢咯，好乱啊！ 一样一样只能说香港人不适合管理修改，我觉得香港还是要英国人来管理。 喂好啊，你可唔可以提议啊，如果你是有即是啦，即是我觉得香港人真的要由英国管理的。即是这个我唯一是同你是咩是啱嘴型的。即是我赞成啊，即是我宁愿做英国狗啊，我都不做中国虫啊，明白吗？做狗好做虫啊，真是。 前著 Bloomer 一定不是1960年，一样一样只能说香港人不适合管理香港。 是啊，没错，我真的终于同你英雄所见，简直是。 控诉那些大陆鸡妈都不知道，以为世界就是中国，井底之蛙，共产党讲乜他就信乜，共产党已开始打土豪共产主义，你们所有财产都是国家的，其实现在已开始实行，甚至是香港兄弟们现在还是保护好自己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时机未到，齐白国语比普通话好听，啲都知你做乜走咗又翻嚟，一样一样，早在1960年，香港政府已意识到单靠储存雨水不足以应付急剧增长的食水需求，而向广东省购买淡水是最便捷的解决方法。1960年11月15日，政府与广东当局达成协议，每年从深圳水库输入2270万立方米原水。 啊，一样一样好奇怪喎，佢系信苹果日报喎。咁啊，点解你又 search 苹果日报同埋 wiki 就唔 search 翻啲中国党报咧？中国党报啊，自古以嚟咧，香港咧都系靠中国饮啲水噶，即系香港咧都系靠中国咧嗰、那个经纬度咧，嗰、那个地球转动嗰个扭力咧，先至令到香港会有水供应到噶。如果唔系咧，香港唔会有水噶。啊，你信呢啲啦，不如仲伟大啊，系咪？ Chuck King 系救命啊！大陆人好心啦，净系听大陆宣传香港靠大陆什么什么，中国早期开放也不是靠香港搬运物资回大徐，无想过大陆水灾、汶川地震不是香港人捐款最多正着。 喂，佢哋可能真系未听过呢啲啊！即系我，你唔好怪佢哋啊，因为佢哋啲新闻封锁得好劲啊，如果唔系都唔使翻墙啦，政府又唔俾佢睇 YouTube， 又行政拘留啊，俾人踢爆咗你翻墙系咪？好惨噶真系，阴公啊！但佢哋硬系要睇 YouTube 啊、Facebook 啊、要苹果日报啊，同埋要Google 嘅、哦，要Wiki 嘅、哦，唔知点解，即系呢啲未即系面对唔到自己好近、好切身嘅问题， 就只是说三道四，干扰人哋嘅内政，不知所谓。 前著梁明是1965年先开始，水务署资料，神之指中国政权除非大陆出现内乱，要不然是不会倒台的。现在先保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着你生于乱世，有种责任。乔瑶未听过有网台直播感七有耐性回应，啲外星人，你喺第一个，几有特色，俾个拇指向上。 多谢你， 齐达探长讲得好。成换港督虽然是英国指派，但港英时期英国也推行过两次民主选举，只是中国政府反对才不成事。 是啊，冇错啊，呢啲啊全部解密法嗰度出翻嚟啊，即系你翻得长，你点解唔查下英国嘅解密法呢？即系人哋啲文明国家咧，几廿年就要将以前嗰啲内政嗰啲公开晒俾全世界人查阅噶，即系咧，所以嚟钳制翻佢哋咧，当时咧做啲嘢唔好咁蛊惑，唔好靠你嘅权力去扭曲晒所有嘅嘢，咁人哋呢个咪英式制度咯。咁但系香港，屌保密法都冇捻咗啦，档案法都冇捻埋啦，烧捻晒旧嘢啦，咩原因啊？因为惊咯。 一样一样，我不明白为什么新加坡离中国那么远，新加坡华人都是心向祖国，香港那么近却反中。 哇！我真系未捻听过新加坡人心向祖国、啊，你喺边度听翻嚟噶？睇党报啊？你喂你 Vicky 到啊？唔系你翻到场，你不如睇下新加坡人点讲啊？对中国。中国嗰啲公民啊，撞揸法拉利啊，即系走去新加坡，即系大陆人啊，都掟捻走咗啦！你冇捻听过呢个新闻啊？哇！你真系天真得可怜啊！真系最奇怪，你又选择性咧，即系唔睇多啲外电就走嚟听九七廿四喎，咁捻得闲嘅九七廿四唔捻系你听噶，你听唔明你好痛苦噶，真系。 英国脱什么欧啦？现在七成反对脱欧，不要再搞下去。英美欧要团结对抗中共，否则再脱益咗中共有位入侵，这是共产伎俩。嗯、Jackie， 不好意思，我真的听不懂，我还是看字幕好了。正著嘅贸易协议系1960年签订，但系要兴建供水系统，要1963年先达成协议。 咁、哦、铁国 探长，你系咪冇小朋友噶？好奇点解唔生嘅？520以前香港啲亲戚寄好多嘢翻大陆吃，大陆冇嘢吃，买部摩托车都要香港签。 喂，佢哋唔肯信噶呢啲，即系我费事喺度认死认俾香港人对你几好啊！即系其实全世界，美国同埋香港系中国嘅恩人嚟嘅，但系我哋完全唔知呢啲历史咁噶。但系几时供水嘅，好 concern 噶，唔知点解，真系好笑。 Amity message retracted。凭 IP 讲起睇历史，讲开又讲，今日卢伟聪做到嘢，改历史，生走晒67暴动，啲暴徒背景，称成做一个无良心嘅中国人。我宁愿做一个快活的自由人。 前著 女移民咗新加坡嘅中国人，物心系祖国咯。封 Chan 既然新加坡敢心向祖国，叫佢哋回归，睇下点？佢哋劝你睇下今日嘅林郑都唔出到街跟旧阵时嘅彭定康比较，咁你知香港衰成点咯？ 其实我哋真系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所有中共即系拥护中共嘅人咧，都系争一样嘢，嗰样嘢好平嘅，一系块镜，一系督尿，佢就欠缺咗两种物资啊！即系你一系唔屙督尿照下自己嘅样，或者唔戴块镜照下自己咧，佢永远都系为自己系宇宙嘅核心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就兴致啱咪同佢倾下咯。如果唔系，我都觉得好攰嘅，真系。 一样一样，新加坡移民是清朝开始的，动不动Carlos Wong 控欧冇啦，民阵嗰单嘢喺香港开始冇再捐钱。CCTV 当年上过去做采访，最后灾民只得一支水和一包面，啲钱俾国内贪官贪耍。你咪唔系香港人，唔识管治，系一国两制同共产党都系呃人。 唔系，我宁愿英国人管翻啊！即系我真系唔信。港人治港是真的不好 work 的。 Lil Fresh 当年香港人赈灾的钱分分钟落晒共党贪官袋，他们从来都不理啲人民的死活。 哦，这样好真的很合理的，现在看回头。 DT 想当年都成日捐钱给啲食碗面反碗底的人，同埋助养他们啲小朋友可以返学。 喂，算啦，喂，咁啊，如果大家呢想招呼啊 Man 呢，原来呢 YouTube 好劲喎。个 Live 完咗呢那个讨论区，只要你唔走咧，即系唔删咗佢咧，你可以继续倾偈嘅。嗱，我就冇你咁好气啦。即系今日已经几多个钟啦？3个几钟啊！你系咪黐线噶？咁3个几钟咧，就多谢嗰啲翻墙落嚟嗰啲朋友鼎力支持啦。咁我都倾得好开心。即系大家唔同意见唔同嘅，就唔紧要嘅。即系 有交流啦，最紧要即系你讲嗰啲，我哋全部都答到你咧。即系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珍惜嘅自由咯，呢个自由咯，因为你谂下，你试下喺大陆，你同一啲有权势嗰啲讲啲反对声音，你会有咩下场咧？咁啊，你应该珍惜下香港仲有呢个自由，仲可以有你俾你杀嘢嘅自由啊！因为好多讨论区都唔会睬你嘅，我相信。咁所以啊，希望大家即系尽量啊，即系我唔系同香港嘅朋友讲啊。即系或者即系同好拥护中共产党啲人讲咧，即系自由唔系必然有嘅，有自由嘅地方幸福嘅。咁如果自己都唔能够为自己嘅自由争取到咧，咁即系同做条虫冇乜分别嘅。咁呢个同你嘅中国啦，你听唔啱唔啱听冇所谓嘅。即系希望你哋反思下呢个问题啦，大陆人。咁我知道呢度好多大陆人咧都好醒嘅，即系都知道晒冇自由系几咁惨啦，亦都同情香港人原本有嘅。变成冇嘅，就更加惨啦。佢觉得咁，所以即系上街嘅自由固然重要啦。喺大陆啊，上街都唔得嘅。即系上街，你试下天安门，凑齐30个人去支持共产党，去支持大陆收翻香港，或者支持中国系唔好卖水俾香港。你睇下你可唔可以有咁嘅自由先？咁所以咧，我哋只不过咧，即系同你咁过唔去咧，我只不过争取紧自己嘅自由啫，即系别无其他嘅。就唔系谂住同你闹交嘅 ，OK？ 所以我唔会采取同你闹交呢个倾向嘅。 D T 想当年都成日捐钱俾。 喂，读埋我真系唔招呼大家啦，唔知点解呵呵话你做咩呵呵啦。 M T 最近四川地震，大陆都报搞啦，得一个死，其他报章都话有好多失踪咗或死，佢哋都唔知啦，一样一样呵呵呵。 嗱，大家要留意咧，因为大陆落嚟翻墙嘅朋友咧，当佢词穷理屈嘅时候咧。佢系面临崩溃之前咧，就咁样嗰啲咧，即系呢个心理学上咧，呢、这个就系接受唔到自己嗰个现实，因为不嬲都唔知道自己现实嘅处境系咁不堪或者可悲嘅时候，不嬲都呃住自己去到一个地方咧，自己都呃唔到嘅边缘咧，就会咁样发出呢啲咁嘅呵呵呵啊哈哈啊，答唔捻到人啦咁嗰啲，咁呢啲系一个好正常嘅反应啊，有得救嘅，即系觉得。即系个世界原来唔系个个都好似我咁谂噶，咁啊希望你识得反思啦。 Chuck King 系中国公民去外国生活也受到中共监控，大陆人自己不知道，一样一样。香港有猪大街上随便打人的自由 ，F520 香港经济搞上来，一方面系香港人刻苦耐劳，另一方面系英国佬的制度。如果1949中国收回香港，文化大革命就搞烂成个香港啦。Jackie 有钱的人可以移民，有钱的人去到哪里都可以很好的过生活，但中下阶层的人民呢？叫他们该怎么办？要叫他们去哪里？ 红 梭甘心听条小学鸡习近平教育，有冇听十小学生可教育到好的学生？教出来的人只会偷人的科技。陈胜吴广，陈胜吴广，啲人低能的。去 manage 俾上边嗰班人管屋，就真系偷得街直。上边班生翻咩女佢哋要玩晒，咩钱佢哋要赚晒，咩山珍海味佢哋要食晒，俾依班人管屋真系恐高暴。Great Ray 好细个听过太子站有红衣女鬼跳鬼，当时好似听过子站本身容集阴气，现在。黑警打死几件，就是他们要小心有报应。封场咁就提早讲晚安，晚安。 系啦，晚安啊，真系顶唔顺啦。好，读埋呢两个啊。 我跌你班五毛讲得咁劲，不如你哋叫习近平出兵啦。你近排睇医生系唔系医生冇开药俾你啊？系嘅，坏快谂啲去死啦！你班五毛狗都冇得医。Shock 倾系大陆人多，跌看几个直播新闻。 系啦，喂，咁啊，真系唔讲啦，即系再有我都唔答啦。咁啊，多谢大家嚟捧场啦！即系多啲大陆人嚟咧，就会令到我咧更加搵多啲美国嘅钱嘅。因为咧 YouTube 咧就拜你个 view 数啊，即系越多人睇咧就会分得钱越多嘅。咁啊，都感激佢哋啦！你越嚟杀嘢得多咧，我越赚得多啊！多谢晒。咁啊，如果有啲有支持9724咁有耐性同埋咧，即系咁有教无类嘅精神咧，亦都可以咧用实质嘅。嘅 sponsor 即係赞助嘅方法呢就帮我交下电费交下呢度嘅 office 嘅租又可以请下我飲下或者请啲嘉宾飲下酒水都係好自由嘅。咁呢你见到上面左上个红色嗰个 QR code 呢就係 PayMe 啦隔离黑色嗰个 QR code 呢就係转数快。咁呢下面呢 HSBC 呢就有银行 number, 你可以直接过数或者入票。咁另外 PayPal 呢海外嘅朋友呢随时可以 sponsor 返 呢、這個咁自由可以傾到偈嘅空間咁樣。雖然要補充翻咧，即係冇你唔 sponsor 咧，我都繼續會開呢個 live 嘅，即係只不過啲錢我自己俾翻啫。咁如果大家興起嘅，大家又覺得哇吹得爽皮嘅，咁啊當去唱 K 得閒夾少錢就埋單咁解啫。啊，仲有留言嘅喎，係咪因為 delay 得太勁啦？我講到明我就唔覆啦，咁啊讀埋就算啦。 一样一样，我94年留学移民新加坡，2006奶奶住香港深水埗做布料批发。喂 ，Jenny， 拜拜，晚安。一样一样，不用翻墙。铲铲，共产党最残忍就系铲除异己。我老豆系香港东江中队港九大队嘅成员，大陆解放后被共产党叫咗翻深圳军管会，后来被打成右派，拉咗去劳改，折磨而死。MIT 中国大学哪有一个家承认啊？叫佢哋自己谂下啦。一样一样，我94年留学移民新加坡，2006年在香港深水埗。做布料批发 ，Jackie 晚安，香港加油88 ，Chuck 倾艺晚安88。一样一样，所以对香港也是有感情的。原理888 ，Little Fresh 各位拜拜 ，Good night。 哦，咁原来一样一样咧，真系唔搭把钉唔得。即系原来你有咁嘅历史嘅，咁嗱正正咧就系咧，你对香港嘅感情咧，其实你嘥少时间咧去了解一下。嗰啲新一代咧，點解要爭取一啲你認為咁冇價值嘅嘢先？咁因為即係我係喺香港之所以同大陸唔同咧，因為你幾個地方都去過咧。其實我諗你覺得大陸嗰個政制或者對人身自由同埋對你哋嗰、那個即係政府同人民之間嗰個尊重咧，我諗你都識得分嘅。我相信啊，即係你唔識分，我真係講唔到落去噶啦。咁點解你又要專登走去香港或者去新加坡呢？唔喺返中國做返讀書呀、啊、或者做工呢？原因可能你想見識多啲嘢啦，又或者你可能想過一啲好啲嘅生活啦。咁呢個向上流動嘅人都鍾意嘅。咁但你亦都好了解中國係點樣限制啲人嘅自由去睇第啲嘢啦、出國啦，甚至乎落香港都得返7日嘅居留，即係嘅居留權，即係嗰啲叫咩，即係樣樣嘢都好多钳制嘅。咁我相信你都感受到嘅。咁但可能你個人方面呢，就鍾意俾人控制而唔想要咁多自由嘅。咁有可能有啲人係咁㗎。咁但係你都希望你尊重返其他人呢，為咗自己嗰個自由而生存，為咗自己嗰個自由而奮鬥或者爭取一啲嘢。同埋你見到話嗰啲人周街打人呢，呢啲係個別嘅事件，我都唔會否認，甚至乎呢啲係我認為係罪有應得嘅，而佢亦都俾人拉，都覺得一個交換，用自由，用自己嘅身體或者用自己嘅痛楚，用自己嘅血，用自己嘅勞慾嚟爭取自由，亦都係一種方法，我係非常之讚賞嘅。咁希望你了解一下成件事嘅發展呢，即係我諗你個睇法會有少少唔同，或者我唔好咁奢望你覺得唔同啦，希望你理解啊，究竟香港人今日做乜咯？佢哋唔係傻嘅，佢哋冇外國勢力去支持佢嘅，完全我有嘅，因為咧你入到嚟咧，你多一個 view 咧，可能會多斗領啊咁樣都唔定嘅。咁所以係咯，即係既然你咁樣真情剖白咧，我都冇枉費我成晚同你傾偈啦，因為你又唔係嗰啲毛啊咁嗰啲成，你都係一個即係識得對答或者。都有傾到偈嘅人嚟嘅，我相信，咁系咪先？咁啊，你得闲就嚟下九吹啦，即系你个名咁易记吓、啊，即系你起码你即系希望你知道我唔系要同你嗌交咯，即系希望你知道我系同你讨论咯。OK， Leo Fresh 各位拜拜 ，Good night， 拜拜。在大陆虽然没有言论自由，但人人安居乐业，口口声。 你话人人安居乐业咧？你系咪识得晒所有嘅人先？ 口口声声话平反64，我觉得帮中央平反了64，因为黄梅靠屈的64就是这样屈中央。 真系费同你拗啊！真系。 为 Jenny 尽快入钱俾你吧，以示支持，多谢。 好， 520 message retracted 一样。我现在新加坡做船厂上班，时差以往示威者对黑警仇恨和港铁的黑意阻通失落咗那些港共福建流民帮，从今开始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恐怖袭击，到时以牙还牙，尤其是那些大叔冇脑的共匪大妈，小心你哋个猪头打我们港人的仔女，打得上左引香港人，加油！靠520一样。你在新加坡做香口胶批发的吗？Carol's Y 熊猫香口胶。笑咗，喜极而泣嘅表情。啊，520，你整多几艘军舰送给中国吧。中国海军有排都赶唔上美国。一样，明白。你的意见我参考。不拉啊你个扑街，教人哋子女上去送死，讲你垃圾都侮辱垃圾。Chuck King 几个 key 可能得20岁多，不知64是什么。 OK 啦，唔紧要啦。啊 ，Bob 咧，你太迟嚟啦，得闲就倾下偈啦。咁啊，真系，我连个时间制。自动都熄咗啦，大家睇到啦。咁啊，因为好夜啦，而家三点几啦，估唔到今日咁夜咧，磨烂只都有几百人喺度啦，真系喜出望外啊！喂，如果想倾偈咧，你系互相倾偈嘅朋友咧，你可以唔离开嗰啲一板咧，你就自己可以倾偈嘅。咁我咧就告退啦，好啦，再见，喂，拜拜。